早晨啊，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09啊，4月6日星期四，咁啊，农历方面咧就闰2月16嘅早上，咁啊都已经有几日咧，咁啊都系会假期嚟嘅，咁所以咧由寻日开始有公众假期啦，咁啊今天咧就如常嘅，不过咧都唔难估噶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喺今日咧就请埋假噶啦，咁啊原因因为听日又系公众假期，再落去咧就系呢个星期六日啦。咁啊，不如请一日，咁啊放几日，呢啲叫做请假攻略咧，就唔使我讲，大家都会识得自己去搞噶啦吓。咁所以今日咧，大家仍然翻工嘅朋友，可能都有抱有少少咧，就叫做 holiday mood 啊吓。咁系好事嚟嘅，如果能够平时唔系净系话呢啲有长假期嘅日子都能够抱住呢个心态翻工嘅话咧，咁啊轻松少少，你就发觉系，其实工作都一样可以如常咁样去到完成，咁就好啦吓。早晨，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卷号陪住你哋。一起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适当嘅时间唞下气系相当之重要。如果每一件事都能够出尽全力嘅话咧，听就好听，咁但系你就发觉好快脆咧，就真系唔够油啊，唔够力咧，继续上啦。所以咧，有啲人就会咁分析。事情在我们处理之前应该将它分成等级，最重要等级的那你就会摆全力，其次的你就将它收一点力，留一些气力呢就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就再给油。懂得去到分析每一件事情他们需要用多少力呢，也都是很多人成功的要诀来的。如果唔系啊，下下都出尽全力嘅话咧，咁边度有咁多戏做啊？所以咧，我哋都要咧就系审时度势，睇清楚自己眼前啊，到底而家我嘅工作嘅岗位需要几多嘅力量啊？今日咧可能轻松啲嘅，会唔会收翻少少，留翻啲力，又可以令到同事之间嘅相处增进下感情，换下套路啊，懂得去到。自我分析自己的前景的话，其实对你成功来讲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啊。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却知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You 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话，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他跟你好吗？一切的爱怎么都送给他，一个心分一半好吗？起码一半都交给我好吗？给我吗？ 早上时候，一首歌曲嚟自草蜢嘅《半点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嘅时候啦，今日继续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朝头早咧，同大家揭揭报纸，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有唔同嘅报道，都系讲到咧嗱，内地团咧就重臨啊香港啦，咁有部分嘅區份啦，佢哋嘅食肆咧就不勝負荷，咁出現咧就人流以及咧就交通嘅問題，咁所以咧旅監局啊、旅議局咧同業界咧就即係都不斷商討噶啦，睇下點樣可以舒緩呢一類型嘅問題。咁啊，尋日咧就正值咧就清明節啦，咁啊開始有啲嘢假期啦，咁啊亦都咧就一向啊為旅客提供海上晚膳服務的一個叫做楊子京維港遊的觀光船餐廳呢，亦都呢就有接待旅客喎，咁睇下佢個情況係點啦。咁一開頭嘅時間朝頭早呢，咁都已經陸陸續續會去到呢就係接待一啲內地團嘅，咁亦都有見到啲餸呢，有菜有肉有豆腐，咁更加呢就啲傳媒呀問返啲團友喂點呀咁樣，咁我哋都话啲味道都唔错喎，咁而且呢最开心嘅相信呢就係有维多利亚港陪住佢哋呢一齐去到食饭，咁梗係啦，呢个可以讲价值连城啦。咁喺寻日嘅中午12点开船啦，结果呢提早咗15分钟呢就啟航，即係大家就早咗人齐啦。咁大家就喺船上面就享用午餐啦。船上面全层咧就一共有32张台嘅，咁第一轮咧就只系得5张台，五位啊去到用餐，咁大概咧就10个人一张台。行程包括咧就系维港航行一圈，咁全程系45分钟。啊，睇翻原来佢哋嘅午膳套餐咧都有几个价位喎，有平嘅，亦都有啲中价嘅，例如64蚊、90蚊、103蚊、106蚊。咁第一轮上船嘅3团旅客咧都系选择最平嘅64蚊团餐。64蚊团餐咧都有7送1汤嘅，咁有啲咩咧都可以望一望，咖喱鸡球啊、胡椒猪肚、花生莲藕炆肉啊、麻婆豆腐等等啦。好啦，如果最贵160蚊嘅餐啦，咁就有譬如泰式炒青口、避风塘炒蟹、咁啊竹生鸡丝翅、蚝皇鲍鱼扒、时蔬咁样。好啦。咁就咁睇落去咧，的而且確係有個明顯嘅分別嘅。咁有好多嘅遊客咧，睇到佢哋情況就食完之後咧，就上到上去船嘅甲板嗰度咧，就維港欣賞呢個維港嘅景色噶。咁最重要就梗係打卡啦。咁呢度風景咁靚，咁打下卡啦。其實咧，整個嘅叫做程序咧。大致上嚟讲咧，都发觉几多人咧系满意嘅，咁啊好多人都话到，都几开心，咁啊而且风景都相当之靓，咁啊有啲人更加话到咧喺能够欣赏其中一个景点之余咧，仲能够悭埋时间食嘢，咁啊 其实普遍嚟讲啊，见到嗰个嘅叫做正面嘅声音咧都几多。但系咧都系要睇翻啦。咁啊，如果佢哋想再加开呢一类型嘅团嘅话咧，咁啊都要谂下呢一个嘅交通嘅配套措施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不胜负荷。咁啊，成日都要喺度互相喺度等嘅话咧，咁啊亦都要考虑一下呢个问题啦。但系无疑呢一种嘅方法咧，系几值得去到推行嘅。如果好嘅安排得好嘅，啊会唔会又有其他公司一齐有个良性嘅竞争，令到咧就最终得益嘅系旅客同埋香港市民呢？嗱，我咧就都有试过维港游嘅，但喺上面食埋嘢咧就比较上少啦，啊都系得一次，感觉咧都系 happy 嘅。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成全大家。 一首歌曲嚟自严明熙嘅《大开眼界》。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嘅时候，继续有晨光心灵鸡汤。今日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个字，夸大嘅夸。呢个字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玄机喺入面嘅。呢个夸字上面系一个大字， 下面是一个窺字，可以这样理解和解释，一个自大的人最终都是要吃亏。一个自大的人必定呢是在他自己的身上面呢用很多的方法呢去到掩饰自己，可能会掩饰自己的无知，亦都会掩饰自己的无能。这个不知道怎样用行动去到改变自己，这个其实亦都是一种的无知和无能的表现。有时候呢我们俗语都有句说话，自卑变自大、啊、可能有些人真的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经常都会夸下海口去到讲很多的事情，又或者去到做很多的事情引人注意。你身边会不会真的有一位这样的人在这里呢？其实如果这样下去，自己都不去醒觉不去留意的话，你就只会一直沉沦在这个夸大的行列里面，越来就越不能自拔，最终必定会在不断膨胀和越来越鲁莽当中蚀底吃亏了。所以呢，我们经常都在自己写字的时候，不妨多些感受一下、啊、在我们的中文字里面有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的、哦、这个夸字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大家呢又、需要上班的时候可以重拾这个夸字，就算玩都不要玩得那么夸，轻松放轻松呢是可以的，最重要呢就是大家在朝头早的时候、啊啊、都可以呢就是秉承住这个谦卑的心态，好好地去到工作、啊、我相信呢在大家的工作上面就可以事半功倍的了。夸大的呢有时候就可能是一些当你想放空的时候才将一些压力很短的时间之内释放晒它，那个时候才需要用到的，平时啦可能都是谦卑对人，这样大家相处就会好很多啦。 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能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然而如果你刻意抛离，心中畏惧，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界线距离，能接近就别多想先一起。我愿全程对你逐步逐步贴近距离，谁不怕死？ 方面咧，25度啦，不过感觉上咧有啲立啊，相对湿度91%啊，湿湿立立嘅天气啦。所以揾翻一首咧爽少少嘅歌曲，同大家一齐朝头早听一听，希望大家咧都 wake up 得好啲嘅。陈周娜嘅安全距离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与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中方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串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高调会见蔡英文，为蔡英文发表台独分裂言论提供港台，实质是美台相互勾连，展开美台官方往来，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說，任何搞異台制華、支持縱容台獨分裂勢力的圖謀，終將失敗。任何搞協洋謀獨、破壞祖國統一的行徑，終將受到法律制裁。中共中央台辦說，北京將會採取堅決措施，懲戒台獨分裂勢力和他們的行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國防部發言人說，解放軍堅守職責使命，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巴西南部布鲁梅努市一间幼儿园遇袭，四名儿童死亡，四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9点左右，幼儿园内当时有40名儿童，一名25岁手持斧头的男子突然闯入，并且随机施袭，导致3男1女小童丧生。据报至少一名伤者情况严重，疑犯之后向警方自首。布鲁梅努市所在的圣卡塔琳娜州州长宣布哀悼3日，总统卢拉强烈谴责袭击，向受害者的家属和幼儿园所在的社区表示慰问。美国密苏里州东南部遭受龙卷风吹袭，造成大范围破坏，至少5人死亡。龙卷风在当地星期三凌晨3点多形成，并且穿过圣路易斯以南一个村庄。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大量房屋损毁，屋顶被吹走，有树木和电线杆倒冧，道路满布瓦砾和碎片。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日前亦都遭到龙卷风吹袭，至少32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晚上转吹北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 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先生，麻烦你开翻盏黄色闪灯啦。 是但啦。 先生，喺货柜场内所有驻场车辆，包括机械设备，都一定要着住呢盏闪灯噶。 咪开翻咯，有冇咁麻烦啊？ 呢位先生唔系麻烦啊，系安全啊。想知多啲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我系 Miss。Jenny，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要翻工嘅朋友都要准时起身啦吓，出边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0%，咁啊朝头早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咁湿湿立立嘅天气咧，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啊，咦咩事咁开心咧？ 唔系湿湿立立，直头落得出雨啊！ 系啊，头先我翻嚟嘅时候，有段时有个区域咧系落紧大雨噶。 嗯， 即系真系要个水泼要泼得好快，嗰一只大雨嚟嘅，系啦。 虽然咧，大家如果听得我做节目多咧，都知道我系唔系太鼓励，亦都唔系太赞成啲人咧，喺呢啲咁样嘅即系假期日子里边自制长假期嘅，即系譬如话，琴日放假，听日放假，今日要翻工啊嘛， 系啊。 咁咧，好多人咧就话、哎，不如我今日请假， 请假啱啊， 自制长假期咯， 系啊。 咁你星期三、四、五、六日一咁样啊， 系啊。 咁我就唔係好贊成啲人咁樣做。 點解呀？難得大家開心，我哋冇得放假啫，但係見到人放假，我哋都 happy 啊嘛。 因為整體為香港嘅生產力咁樣咧，就變咗成個禮拜噶咯。咁如果個個都放今日假，咁不如直頭今日變咗假期啦。 咁你呢一個嘅提，你呢個提議，我覺得係相當之可以考慮一下嘅。 嗱，如果既然係咁樣啦。昨日是假期，明日是假期，不如因利成變，今日變埋假期，咁咪全世界唔使請一日假，咁咪係咁放成個禮拜咯。 咦？咁啊，係咯，咁啊好喎，因為反正每一年咧，大家喺唔知11月定12月嘅時候已經出定翌年啊，即係第二年嗰個嘅叫做假請假攻略嗰啲噶啦，咁咪參考一下咯。 係啊，咁如果係咁樣就即係今日嘅生產力就會冇咗㗎啦嘛。咁我個人嚟講咧，我就覺得唉應該要翻工嘅，即係假期還假期。咁如果要自制一啲長假期咧，咁就唔好啦。不過今日咧，我覺得應該要即係睇一下，不如今日真係要自制咗呢一日。點解咧？因為就係一個習慣嘅問題啊。嗱，琴日要翻琴日放假。 嗯。 已经啊，不如放假啦，放咗好舒服。突然间今日要翻工，跟住你又要习惯翻今日翻工， 系啊， 但系习惯咗今日翻工之后，听日放假，咁你又要放假。 系， 我最怕咧就系啲嘢要来来回回嘅。 嗯， 即系我做咗， 搵翻只学嘅位歌要 吓， 来来回回， 播翻只歌先，来来回来来回回遇上咁样，因为我好怕啲嘢来来回回咁样。 啊， 如果你放假，咁我適應咗放假，我好一口氣放完之後咧，跟住我習慣翻工，咪一口氣翻工咯。我最怕就係咁短時間咧，我適應咗放假，跟住突然之間我要適應翻工。我適應咗翻工之後，突然間又要適應翻放假，跟住又要適應翻工。咁呢啲咁樣上上落落咧，唉，我就覺得好辛苦。 哦，咁啊，大家都會寧願咧，真係，所以就大家都好似阿鐘哥咁樣講咯，唔想去到成日適應啊。咁所以今日咧，好多人都會請假，咁啊唔使話適應咁多次咯，減少個次數。咁啊，係啊，佢哋都叻噶。 不過，即係又有不過噶嘛。咁你話唔係喎？咁如果你鼓勵啲人今日放假，咁個生產力又係唔好。咁但係如果我又唔想適應，有冇另一個方法先？又有嘅喎、 哦。點樣啊？ 嗱，既然琴日放假，聽日放假，今日要翻工。咁點解大家唔老細？不如我琴日都翻工，我聽日都翻工，我取消咗個假期佢。 咦？ 照翻嗱都得嘅喎。咁你咪唔使又要。適應放假，然之後就要適應翻工咯。因為你成個禮拜我取消咗嗰兩日假期，我自願翻嚟， 係 咁我咪連續一個禮拜如常地翻工。 嗯，咁咪即係用翻我哋翻晨光嘅方法咯。 係啦，都得噶嘛。所以成日我話每年咧，你就話講嗰啲咩請假攻略咧。是我哋可以有请假攻略，但是我哋从来冇人研究过，我哋不如取消请假攻略噶，但我哋取消咗佢，唔放，照翻工， 人神共愤、哦。如果你咁样讲，我惊取消请假攻略，好多打工仔请假攻略睇下都开心啊嘛，未请到但系睇下都开心啊，未出发先兴奋又要用呢句啊。 点解要有请假攻略呢？因为就系慌死蚀底嘅心态啊嘛，即系唉。我有假期嘅，我請多兩日假，我的假期長啲，因為呢個係你自己有叫做攞咗啲優惠啊嘛。咁啊，點解係驚蝕底啊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你想喺個工作上邊我要做嘢，咁但係我又要放假，又要做嘢，要放假，咁的而且確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係想放假嘅。 係啊，係啊。 但係亦都不能抹殺有少部分咧。是想如常工作的。 是即是正常地讲啊，有些人可能喂工作是我最大的兴趣，可以的、哦。其实他们是很恨翻工的、哦、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嘛。 又或者社会上的而且确重要一批人呢是可能是翻餐搵餐食。 嗯。 那他们真的翻工先有钱。 嗯。 放假可能没钱而他们很需要搵钱。 嗯。 那那班人可能亦都因为个放假而没了那天的收入的嘛。 嗯是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当然个社会上有唔同嘅人存在噶嘛，咁你要为咗一啲哎呀我好想放假嘅人之外，亦都可能要为一啲餐搵餐食嘅人去谂一啲嘢嘅。 所以呢、這个社会咧系各式各样嘅人都有嘅，亦都好重要嘅、各式各样嘅人。 系啊，咁所以你当你谂紧放假攻略，我哋都可以谂下。不如我哋取消放假攻略，咁、大家个人个心理上都会平衡啲嘅。 系啊，翻工攻略，我哋出现咗个翻工攻略，呢就翻嚟再讲其他攻略。 我翻工啊，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90% 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属于系1至到 2, 咁都系低水平嚟嘅咁所以空气呢都相当之好啊咁朝头早我哋揭揭晨光百科喇喎。知道大家咧喺小学嘅时候有冇种过嗰啲咩大豆啊、豆芽呢啲啦？种嘅时间你会发现咧，佢哋喺嗰啲泥土嗰度啊生出嚟啦。哦，话就话植物，但系佢哋白色嘅、哦，几奇怪。明明好多嘅，譬如树啊啡色啦，植物一般嚟讲都系绿色咁生出嚟啦。哦，佢哋白色嘅、哦。豆芽咧系从大豆或者咧就系绿豆等等嘅豆类长出嚟嘅芽嚟噶。咁啊呢啲咧就啊呢、這个芽吓。 即係銀牙啲 friend 啊，唔係靈牙喎，好多人將靈牙變咗個銀牙。咁啊，呢啲豆類如果咧就係照一般嘅方法去培養嘅話咧，亦都會靠太陽光製造養分同埋進行光合作用噶，所以咧就會形成綠色素，變成綠色。好啦，咁呢個大家都知啦。好啦，去到一啲咧就係嗰啲叫做最幼細嘅豆芽發芽嘅時間啦，佢哋咧就會將呢啲豆咧就放喺一個照唔到陽光嘅地方。照唔到阳光嘅地方嗰度培育，咁样嘅话咧，喺啲豆芽佢哋就会就因为冇办法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唔到咧就叶绿素，维持咧就原本嘅白色嘅，所以咧系有根有据，点解会系白色噶？嗱，白芽喺发芽之后啦，大概一个星期咧，其实就已经可以收成噶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直啲讲啦，感觉上其实佢哋都系粗生噶吓。在黑暗处培养这些豆芽，每一个的细胞都会变大的，比一般方式培养的豆芽就更加充满着水分，所以我们就会用在黑暗的方式去培养它们。如果在有日头照的地方就跟这个黑暗的地方培育这些叫做豆芽的话，那个的叫做质量啊，或者跟我们的口感啊，甚至我们需要的程度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啦。那现在我们找了这个方法呢，所以就可以学埋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它们会是白色啦。 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幻象上过未走，请你学不要别人给我解构。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幻任由我感想，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知。 嚟自陈柏宇《一人傍晚艺术馆》，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啦。咁啊，艺术嘅嘢咧同 fashion 可能都系好相似嘅，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揾阿海同我哋讲讲艺术同 fashio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打咗俾啊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白，早晨， 晨 光听众，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你讲下一样嘢啦。嚟紧啊，喺周末嘅时候啦，我哋九龙城有一啲泼水节啊，咁啊，可能有啲听众都会想参加啦。咁啊，泼水节本身咧喺泰国噶嘛，咁啊，泰国新年嘅时候先系泼水节噶嘛， 冇错啊， 泼水 系啊，即系我哋就东大过年啊嘛，佢哋泼水节就等于 过年啦。系啊，佢哋泼水系最紧要嘅，咁啲水咧。我哋水啊，即系代表钱啦，佢哋水啊代表咧，佢哋啊代表就系福气， 福气系 啦。咁所以咧啊，咁啊藉住呢样嘢，我想问下阿海，其实喺泰国方面啦，唔一定泼水节嘅，咁佢哋嗰啲泰国嘅服饰啊，佢哋个服装嘅 trend 啊，甚至乎佢哋嗰啲叫做泰国传统嘅服饰，会唔会摆入去佢哋而家嗰啲时装嘅 fashion 入边咧？其实会唔会噶？ 我覺得可能仲會保留到少少嘅元素嘅，因為其實咧泰國經歷咗唔同嘅朝代咧，其實佢哋又未必每一個嘅朝代都有佢哋自己好 signature 嘅服裝嘅。咁主要其實就三個朝代啦。咁我唔再即係細緻去講佢嗰啲朝代，因為個名佢用泰文譯翻嚟，我驚佢譯錯。咁主要其實佢哋有三個年代咧，就可能係個王朝或者皇室啦，佢哋對嗰個服裝特別講究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有自己一套嘅服装，咁当然啦，啲人民亦都会比较 follow 啊。如果皇室都咁样着嘅时候，我哋出席盛宴嘅时候可以点着咧？例如其中有一个朝代，我唔记得个名噶，咁大概六十年代左右嘅，佢哋当其时咧嘅皇室咧系好中意咧 fusion 噶，原来 系竟然有啲咁嘅事，佢哋唔系一定系要着传统嗰啲嘅咩？ 佢哋可能系咧雜染到少少西方嘅文化啦，佢哋可能就中意上身咧，譬如系有少少法式嘅元素喺里边，咁我哋法式系啊，我哋会谂起法国嘅，譬如就会系有啲 tweed 嘅元素啦。因为我上网睇啲相咧，我觉得好得意，佢可能系一件咧有一啲tweed 啊，即系嗰啲嗰啲叫咩小香风，而家我哋又好兴叫嗰啲小香风，嗰啲咁样嘅上衣啦，佢下身咧就会衬一条咧好泰式传统嘅半截裙啦。 哇，真系太靓喎！ 超靚啊！咁佢嗰啲咧，我哋可以想象到啦，其實泰國嘅服裝咧都係好 colourful 啦，好色彩繽紛啦。譬如佢哋嘅衫咧，好多時都會去用一啲嘅質感嚟到做啦，或者會用啲絲綢嚟到去做嘅。我哋成日想象女性咧就會有嗰啲單肩啊。嗰啲衫啦，其中咧即係佢有一段時間咧，佢哋都好興嘅，著一啲單肩咧，即係露一邊膊頭咧，單肩嗰啲衫。你唔好睇少嗰塊布啊，其實嗰塊布咧都係一啲好傳統嘅泰國嘅服裝嚟嘅。如果你話有時去到泰國影相咧，泰國同韓國啊咁樣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咧 studio 咧俾你著佢哋一啲傳統服裝，或者日本都會啦，你可以著和服咁樣，可以著佢哋一啲嘅傳統服裝咧去影樓嗰度咧就影相嘅。 哦， 所以呢啲斜肩單肩嘅衫咧，都係你去影樓影相會必備嘅衫嚟 嘅。我覺得泰國嘅服飾咧，其中一樣不能不講嘅咧，就係佢哋嗰啲叫做咩 accessory 嗰啲叫咩？ 冇錯， 係啊， 飾物 啊。佢哋啲飾物咧，真係上至到擺個頭上邊嗰啲啊，甚至乎係去到咧就係咩放喺手指嗰啲咧，佢哋都好有自己嘅傳統風格嘅喎、 啊。絕對係嘅，因為其實咧，佢哋其中一個嘅皇室咧，就係、是都好叫做好喜歡呢一樣嘢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啲飾物啦。咁所以由皇室開始啦，就係佢哋越多可能金器咁先算啦，越多金器咧。就是越代表你是越富贵越有福气、所以其实有少少是你叫做炫富又好或者什么都好或者是炫耀自己的福气又好啦咁样。皇室就一定啦，因为他们有钱嘛，真是由头到脚啦，耳环啊颈啊手压啊脚环啊，即是戴到成身颈链啊什么都是的。他们就觉得越多是越好。咁如果比较有钱，普通市民来讲有钱那一批呢，其实都会兴这样着，因为他们觉得呢越多饰物就財富越多啦，亦都代表咧佢哋嘅福氣係越多嘅，所以都係一個潮流嚟嘅。 咁如果係衫咧，純粹衫同褲啊，咁佢哋會唔會將好多譬如金色嘅嘢放咗喺呢啲嘅 pattern 上邊咧？可 會你會見到咧佢哋頭先咪講話佢好 colourful 嘅一啲衫， 係啊， 真係你基本上咧，你由紅橙黃綠青藍紫，你成條彩虹咧嘅顏色咧，你都可以喺泰國嘅衫上面咧揾得到。當中咧頭先講啦，譬如佢哋有啲織花嘅元素咧，有啲織感嘅元素喺里边噶嘛，好多时都用啲金线去织嘅，无论系嗰件披肩啦，或者衫啦、裤啦，都会。即使其实曾经有一段嘅时代啦，佢哋就会系兴咧，唔再系咁金碧辉煌啦，可能咧女士们又好，男士都好啦，会着翻啲朴素少少嘅颜色嘅，佢哋都系上身咧会着翻啲素净啲嘅颜色，就唔系再咁即金碧辉煌啦。 但是下身那一節無論女士的半截裙啦、或者呢他們很喜歡呢其實用布呢就當是下身的、怎樣穿法呢其實真的是一塊布來的 是不是有少少那些、我自己本身華僑底嘛那些印尼那些都很多那些沙朗嘛、你不知道你清不清楚、那些沙朗都是一塊布這樣、其實就是粒、上去打個裂這樣我小時候都有穿沙朗的其實 是啊，其实就类似啦，不过泰国人咧，佢哋好中意下身咧就用呢啲布咧、其实嗱，我唔系好知 exactly 点样包啦，可能大家网上可以揾下啦、其实就系一条布包，咁最紧要咧，男女都好啦，保护咗你嗰个重要部位先。 系。 然后咧，佢就应该系两边绑噶，咁啊绑到咧，你好似一条裙裤咁样咧，一条灯笼裤啊。 哦，咦，其实都几靓、哦，即系、其实望起上嚟唔似一条裙、哦，系咪咧？ 裙裤嚟噶。 裙裤。 因为你要穿咗两只脚出嚟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女士们都会咁样做，好似裙裤咁样， 因为我见咧， 两个包包好似灯笼裤咁样。 我见印尼嗰啲咧，通常都系真系变咗做裙咯，即系一块布笠咗就变咗做，系啦，最简单就变咗做裙咯，即系可能我又唔识啦。咁、但系泰国咧就变咗去嗰啲，即系变咗条裤咁样。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哋讲翻啦，今个 weekend 系咪啊泼水节啊嘛，香港都有啦。如果你想飞泰国嘅，玩泰国嗰个又得，你话我唔爱游嘅，留喺香港继续吃喝玩乐嘅都可以噶嘛、你去香港嗰个嘅泼水节、你都可以玩下，你咪攞块布翻嚟研究一下点样包，或者上网，我觉得一定有。 系哇，呢、 你上网一定揾到个资料，你咪揾块靓靓嘅泰式啲嘅布，你可以做一个咁样嘅下身咯。咁、至于你话玩上身咧？其实如果去泰国咧玩泼水节咧，原来喺泰国先啦，我讲泰国咧，原来政府咧曾经咧就呼吁过，我唔知道有冇立例添啊吓，呼吁过啲市民咧，女性啊，尤其是唔好着白色衫，唔好着小背心。 诶、系啊，因为我又冇留意呢、這个，即系唔想佢哋太暴露定系点啊？ 系啊，因为咧一泼起水上嚟咧会太过性感啊！ 哎呀，系、 我觉得嗱呢一套咧都可以套路翻咧去我哋喺香港玩泼水节嘅身上嘅。你可以想象嗱，一定大家疯狂噶嘛，系咪？ 系、啊、 我哋都讲啦，你被泼系你接收个福气，你泼人就你将个福气 share 俾人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唔避忌，泼我啦，泼我啦，去到系咁，你俾啲福气我啦，咁样。但系你都要咧留意翻啦。四月份香港嘅天气而家咧都乍暖 还 凉嘅， 还凉 啦，还凉啦，系咪？咁你都要留意一下啦。你泼完之后，千祈唔好感冒啦。咁你着啲乜嘢衫啦？或者你好似听头先泰国嘅政府曾经提过，喂，女士们唔好太透薄，唔好着白色衫，唔好着吊带，因为你可以想象你俾人泼完之后咧，你真系会好 sexy 噶 吓。系啊系啊系啊， 女士们你真系要注意呢一样嘢。再加埋你走嘅时候，你会唔会带多件衫去 换啦？哦，会会、啊。诶、走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准备定一件，真系第一一定系一定干噶啦。咁另外就可以加翻啲有泰国色彩少少嘅fashion 嘅衣服喺度喎，咁又可以繼續喺出邊咧，即係食下泰國餐啊，行下呢、這個即係、九龍城都係一個玩法、 哦。好多泰菜食添啦，九龍城直情或者買啲嘢翻去整咯。泰國城有泰國城，泰國咧九龍城嘅泰國撈埋菜嚟俾泰國。即系去到九龙城咧，其实都有好多咧泰国嘅杂货铺噶嘛。 系啊，系啊， 我都好中意行嘅，因为咧佢有好多啲香料啦、或者会有啲家居用品啦，啲、煲煲餐餐啦，咁佢哋真系泰国做嘅嘢咧，其实我有阵时候我都好中意去行嘅，或者都留意翻啦。如果真系大家去玩呢个香港泼水节，你记住啦，嗰件衫要好小心。如果你好似头先小白讲，你话我会加翻件风褛或者加翻件衫去嘅，其实我觉得你点都揾个地方咧，除咗你湿嗰件先，抹干个身，你可能带定条毛巾去。 哦，系啊，系啊，啱啊，冇错。 系咪啊？即系你唔好将件湿嘅衫搭住咗喺个身度，先至再加件泰式衣服或者点样？泰国衫好简单嘅啫嘛，你男仔可能类似嗰啲夏威夷恤咧。 吓，系啊。 嗰啲咧，你當外套都得㗎。你譬如入面可能著件白色底衫，你外面加件好似嗰啲夏威夷恤當外套。其實呢個天氣我覺得又啱數嘅。同埋唔好淨係掛住件衫，你孭嘅袋、你著嘅鞋，大家都要留意咯噃。你嘅袋你唔會孭個名牌真皮啊嗰啲手袋啦，係咪啊？ 最好咧就係、去海灘嗰啲袋， 冇錯， 防水嘅或者濕咗抹一抹就可以搞掂嘅。 濕咗你都唔好心痛嘅咁樣啦，記住啦，留意埋你對鞋啦。如果即係你話，哎呀，我呢對限量版嘅，唔知乜乜年嗰啲啦，咁你都避免啦，因為鞋咧都 難免會淋濕噶嘛，係咪？ 係啊，膠鞋算啦， 或者一啲水靴啦，而家水靴都好靚嘛，做得都好 fashion 感，好重噶嘛，或者係咯少少防水嘢啊咁樣。即大家呢啲方面咧，我覺得都要留意，最緊要玩得開心，然後唔好病咁樣就最好啦。 嗯，係啦，咁啊，潑水節咧係開心嘅，咁希望大家喺呢個潑水節上面咧攞到嘅福氣，就唔好話淨係濕曬身之後吹親，咁啊啲病氣就唔好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好，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头早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咧，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望到出边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都系湿湿立立嘅天气嚟嘅。咁啊，早上。点湿立都好啦，都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白元浩喺直播室啊，陪住各位听众啦。另外仲有 Vicky 喺度，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早晨。 系啊，咁啊，交通组嘅 Didi 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咧，就要交俾你啦。 嗯，咁啊，你知啦，好多人都制造呢个长假期咧，请咗今日又连续六日啊嘛，所以路面都少。 你喺度、啊， 系梗系啦，做晨光交通天文台，我唔请假噶，几好啊，陪埋你哋两位。 要啦， 我似你个小白，翻工嘅热诚喺你度学。 系嘛？ 系啊，你都好少请假喎、啊，几时请翻个长假？ 好啦，呢 啲 俾压力我 系 咪？ 唔系，系啊，交俾 Vicky 啦。 都几年啦，都要躲一躲。 真系几年未放长假，真系要放下。 我会努力噶啦，小白。 加油啊！加油啊！ 咁努力之余咧，我哋大家都讲下交通啦。咁啊，而家咧路面少车啦，所以隧道啊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咁就睇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葵涌嘅和宜合道由于有水务工程啦，和宜合道去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嘅中线就封闭，咁另外啦，近住和宜合道嘅快线都系封闭嘅，同埋梨树路去城门方向啊。咁、呢个工程咧喺旺角道都好耐噶啦，旺角道嘅渠务工程啦，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啦。咁车辆都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同埋不能够由广东道左转翻去旺角道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都系啦，有啲嘢要注意嘅。咁啊，始终路面湿滑啦，咁啊嗰啲咩镜有雾气啊呢啲问题咧，各位司機大哥都應該醒目㗎啦、不過我係擔心有啲朋友可能啱新牌考返嚟，如果你話今日要喺呢、這個好似 on board 咁啊，今日咧就上呢个马路啦，咁样咧就真系要温馨提示提一提佢哋啦。 冇错，湿滑嘅公路其实真系好危险、不过我翻嚟就未有雨喎，系嘛？ 咦，我翻嚟 有雨， 我有啊。 哦、我哋嗰个时间啊，好彩。 我翻嗰阵时候五点几啦， 我翻嘅时候六点几啦。 我经过沙田区嘅时候喺吐露港都落过一阵大雨啊，大雨添啊， 七点零钟就睇下出边有冇落雨。 系啊系啊， 每个唔同嘅时段咧都唔同嘅。咁啊，先讲翻啲开心嘢啊，小白 Vicky。咁之前我哋嘅同事咧都讲过，姑都讲过，因为港铁嘅半价乘车优惠，点解要讲咧咁重要嘅嘢，梗系要再提听众啦。香港人好善忘噶嘛，系咪先？咁港铁咧就话啦，喺四月同埋五月份咧就推出四日嘅半价呢一个嘅乘车感谢日啦。咁除咗听住，除咗机场快线， 四月几多号啊？ 四月嘅八号同九号，同埋五月嘅13号同14号。 咁四月八号同九号正啦，点解啊？因为复活节假期啊嘛，星期六、星期日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搭，我都会用嘅， 我都应该会用。 系啦，四月八号同四月九号啦，五月十三同埋十四，即系五月嘅第二个礼拜，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咧，除搭港铁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都有，哦、即系你好多时咧、哦、地铁站 冇错 啦，冇错 ，K 巴好多时都要噶啦。你有时唔一定系点到点噶嘛、嗯，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利用呢啲嘅转驳巴士嘅，都有嘅。咁啊，用八达通啦，或者系车票嘅二维码俾钱啦，咁、都有半价嘅优惠嘅。咁、好啦，咁呢四日嘅半价优惠咧，就系、是、因为港铁咧就想服务表现回赠啊。哇，幾好！ 係啊，最緊要我哋開心 回贈，佢哋推出個計劃就叫做服務表現回贈啦。咁、已經揀定咗頭先我講嘅幾個日子啦。咁除咗乘搭港鐵嘅快線、機場快線啦，咁其他都可以嘅。咁但係咧，記住落油卡咧，$2嘅乘車優惠都啱用喎，即係$2半價幾多？ $1 咯， 真㗎？ 係啊，佢寫住落油卡同埋$2乘車優惠都適用嘅。咁其實幾好啊，趁住呢個港鐵有半價啦，咁就嚟緊有假期啊，不妨去呢個香港啊各區探索一下呢啲唔同嘅風景。你啊，小白成日行山，你都知道啦、 啊。 其實好多唔少交通咧，都係好方便啲行山嘅路線嘅。 咁 啊，其實港島區咧都有唔少呢啲復古嘅建築同埋歷史嘅古蹟。 好多，如果你一講到 可以利用， 講到行山路徑，即係話俾你聽有排講啊，講幾日都得噶。 講少少咯，你知嚟緊四日點啊？去邊度行山好啊？好啲我哋新手嘅冇 你咁 勁啊。 四日首先咧就睇睇呢個天氣先。 好似星期六、星期日幾好噶。 係啊，好似落埋聽日啫。 啊，真開心啊！ 不過咧，即係落埋。听日又要再温馨提示各位行山嘅朋友，因为咧虽然话就话落埋听日即系星期五啦，但如果你礼拜六日行山，佢冇一个好大嘅太阳晒住嘅话咧， 唔干啊， 系啊，其实系啊，大部分嘅山咧，其实好似海绵咁样嘅，吸咗啲水，咁、你冇大太阳晒嘅话咧，咁你都干唔到啊，咁所以都仲有好多泥凼啊呢啲嘅地方都系跣嘅，吓，唔一定落雨先跣，咁佢啲水晒唔到都跣嘅。 系啊，我想问阿小白啦，你咁专业，其实行山咧啲行山鞋咧，你谦啫，系咪真系好帮到手？ 行山鞋一定要啦，如果你冇行山鞋嘅话咧，你去 即系普通嘅波鞋嘅啫，真系唔好好， 即系真系好跣 啲嘅啫。 系啦，特别如果你话今个礼拜六日咧，佢虽然话就话阴天就唔系话落雨啦，咁、但系冇个太阳晒翻个地干嘅话咧、其实你嗰、那个如果真系着波鞋啊吓、其实都搞唔掂。你去到好多地方，你发觉咧有阵时会譬如啜住只鞋嘅，即系泥都啜住只鞋，又或者你喂跣， 最惊跣， 出现好多啲情况。 系啊，所以开始学行山，我都开始买翻对行山鞋。 石头咧，即系天气潮湿嘅时候咧，就千祈都唔好踩。 哇，石头更加跣啦， 石头好跣，因为其实个地干嘅时候咧，即系有啲人 都有时会借一借力。 系啦，即系啲中意跑山嗰啲，其实好似踩住啲石跳过去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天气一湿嘅时候咧，呢啲动作就要可免则免啦。 好危险，我记得好似系有啲人打卡影相咧，都试过有意外发生嘅、所以记住，大家呢四日咧复活节去打卡系好似喺山边嘅话咧，小心啊！好似阿小白咁讲啊，石头跣嘅，你谂住踩住影相咧，小心跣一跣啊。 系啊，咁呢个就大家留意住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个即系港铁方面啦，咁佢有啲回赠嘅，咁叫做咩太叫咩服务回赠， 表现回赠， 服务表现回赠。咁大家就可以谂下啊，如果系佢完善嘅地方，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咯？平啲出去 trip，、 半价你知个过海嚟讲都贵噶，都要$10+噶，你都挨近成$20，话真系半价你几着数啊！所以我哋好好利用呢个复活节，八号、九号可以嘅，同埋五月嘅13同14号，咁呢四日大家好好利用转驳巴士。又得，輕鐵又得，港鐵又得，係咪咧？ 唱歌嚟嘅喎， 得 啦， 得 OK， 交翻俾你兩位。 唔該曬 Lily， 唔該曬。今日朝頭早天氣咧，要揾一揾鐘哥。早晨，鐘哥。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鐘哥。 咁出邊仲有冇落雨啊？ 嗱，首先咧，上以前翻學嘅時候咧，有冇話啲老師講完之後叫你跟住佢讀噶嘛 ？Class read after me 咁樣。 有啊有，係啊。 Class read after me。局部地区性骤雨 哦，局部地区性骤雨， yes， 局部地区性骤雨啦。你要学识呢个字啊，因为咧回应翻 Billy 正话讲，哎呀咩时段会唔会落雨啊？七点几望出去，其实除咗个时段之外咧，香港学识咗呢个字局部地区性啊，骤雨啊，咁咧正话咧，我喺度揸车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听得多都知道骏星工业大厦啊嘛，嗰度成日都会即系会塞车咁样。 系啊， 咁我喺骏星工业大厦之前咧。是落雨的、一过了骏星工业大厦之后呢就没雨了。 哦搞定了。 地下都干爽的。 哇地下即是直头即是那一块叫做雷雨云就未去到那个位置。 淨係停喺之前嗰啲位置，落雨你要開水盤添嘅。第一過咗之後咧，地下都乾嘅， 係啊， 都未落過雨，真係好神奇嘅。所以有大家要記住咧，香港雖然地方細，但係都有局部地區式嘅驟雨嘅。我相信今日嘅天氣都係啦。 嗯， 係啊。 咁另外咧，而家出面嘅體感温度咧都唔係高噶啦，因為天陰啊， 係 有風 係。 再加上如果你喺有啲雨水嘅區域嘅話咧，就會更加咩啦，感覺到涼意啦。 係，咁啊，著多件衫啊，大家嚇。 嗱，不過今日咧都係偏向於我國家就有少少叫做爽爽地嘅，又未至於去到寒冷嗰啲，因為佢今日應該係有十幾廿度㗎，係咪都有？ 係啊，而家都廿五㗎。 啊，咁如果哥哥姐姐們你驚，哎呀感親嘅，咁可能著多件外套啦。 嗯，係啦。 戴頂帽咧，如果唔係嘅話咧。隨意 係 啊，出嚟感受一下少少嘅涼風都 OK 嘅。 係咁啊，如果做運動嘅呢啲天，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幾啱嘅，爽爽地啊！嗬，係。 如果你跑步嘅話咧，即係俾啲雨水打落嚟，你感覺仲有一份浪漫添嘅。 係啊，幫我散熱啊，我啲熱底啊。 係啊係啊，好啦， 好，咁啊，快啲翻嚟啦嚇，唔該曬鐘哥， 唔該鐘哥。好，同大家睇下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咧系25度，相对湿度91%。咁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嘅。早上咧部分地区咧都系会能见度系较低，短暂时间就有阳光啊。稍后咧有一啲嘅地方咧就系有雷暴，所以都要小心啲。而日间最高嘅气温约27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啊。最低气温会系喺19度左右。咁下周初咧天色咧就会好转嘅。所以呢今日大家记得出门口的时候要带件褛仔啦，又或者呢带返把遮啦，咁最好啦。 嗯，咁19度嘅气温呢就喺未来两三日之后啊，咁今日呢暂时都仲未去到嘅，咁睇咁温度呢咁可能就会寒少少。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可能啲风吹下吹下呢，咁吹到啲嗰啲咩 PM 啊都走晒㗎啦。咁今日朝头早呢继续有我哋晨光大学嘅，大家一起听听先啦。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小白。 咁啊，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框架。框架意思即系话，我哋先了解咗自己嗰个长处，然后做到好专，令到大家觉得啊，我哋对自己嘅本业咧系认识好深，从而得到人哋嘅赞赏。今日做到一个嘅营业产品都系一样啦，食物就系咁，餐厅都系咁啦。我哋上次用辣，譬如就算讲甜品嘅。哇！你甜品你喺甜品方面發揮得好好、啊、喎，咁你咪繼續做甜品咯，唔好諗無端端啊整咖喱啦，一定係俾人笑，一定俾人話噶啦。咁但係都有一樣嘢、啊，當我開始咧，我自己嘅本業咧開始做得啊都唔錯咯、啊，就會變成我見到市場好多嘅公司都一樣，開始涉獵其他嘅範疇。 嗯， 涉獵其他嘅範疇咧，佢哋就可能係做過好多 research 啦，或者認為。呢、这、一个社会上面咧，大家都好需要喺呢个经济圈上面，大家都好需要呢一种嘅产品，或者呢种产品仍然有利可图，我不如除咗我自己本业之外，我做埋嗰啲啦。好啦，最关键嘅一样嘢就想问 Jerry 啦，点样去到捉摸到底市场，到底呢个经济圈仲需唔需要呢一种？你想去到做嘅 product 咧， 摸唔到嘅， 摸唔到噶。我谂住去，譬如政府统计处嗰度都有啲数字啊，入口出口啊咁样，有啲人去嗰度抄噶嘛，影印啊咁样。 嗰啲数字系 legit 嘅，但系当嗰啲数字出到嚟，摆得喺你面前嘅时候，过秒啦。 哎呀，嗰一秒就系成功同失败嘅关键啊！ 即系加翻一句先啦。系啊，框架对于我个人嚟讲好重要噶。呢、這个世界大部分嘅嘢咧，都唔能够天马行空咁样，即系话明天马行空啊，即系唔系规划出嚟噶啦。 系啊， 即系唔系咁容易天马行空啊。其实你听到好多时候啲人话佢天马行空谂出嚟，其实佢都系有个框架嘅。 嗯， 即好简单啫嘛，小白讲个古仔俾我听啊。 吓， 咁你可能你去讲开古仔嘅，你第一时间问我。咁你想听乜嘢类型嘅故仔啊、嗯？ 童话故事啊！ 我有童话故事啦，我又有鬼故啦，我又有英雄事迹啦，我又有舞刀龙剑噶啦，你想听边种啊？系咪先？咁我都要讲，我想听舞刀龙剑嘅。 哦， 系咪啊？咁呢个咪框架。 跟住我将嗰啲武侠小说背翻出嚟俾你听。 系啦，或者你话喂，你要我写个故仔俾你听点啊？即系凡系嗰啲乜嘢都。 倒晒落去嗰啲，又有爱情线啦，又有舞刀弄剑啦，跟住突然间又有鬼故啦，跟住又突然间有文艺片啦。咁嗰啲咁嘅炒雜碎啊，其實冇乜邊套戲會成功嘅，啊，即係呢啲，所以就係框架係咁樣解啦。咁好啦，市場氣氛呢家嘢咧，真係難，即係你哇，你呢幾個禮拜咧，一個禮拜難過一個禮拜啊！如果我識答， 好難捉摸 喎，係原來係你最難捉摸。即系我识答晒你呢啲问题咧，我都不得了噶啦。 咁 即 神光大学啊嘛， 试下啦。市场嗰、那个即系如何捉摸个市场咧，我会觉得系两个唔同，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先讲咗先，就系头先有少少同你讲嘅类近嘅，就系嗰啲所谓数据啦， 数据、哦、 特别系而家系数据嘅年代， 系。 咁啊，切 ，Jerry， 你可唔可以讲句有水准啲噶？ 迟一秒、啊，头先先啱。 鬼唔知系数据嘅年代咩？仲使你坐喺度讲咩？听你讲我十分钟嘢，系正正就系我想讲呢样嘢啦。 吓， 当大家都知道呢个系数据嘅年代嘅时候，我问一句，你嗰啲所谓数据其实都唔难攞到啊。 嗯， 啊，就算你上网睇下，系嘛喺嗰个咁嘅搜寻器度打出嚟，睇下咩弹出嚟先，你都知道。兴紧咩啦？ 系喺个 search engine 嗰度啊嘛， 唔好谂佢要去攞啲咩数据先啦，系咪？系人都知啦。 吓， 讲真，你谂下你自己同你身边嘅朋友、亲朋戚友，又试问有几多个人真系会按住嗰啲所谓数据而去做佢哋嘅商业决定同埋设计咧？ 唔会、啊，都最后，你讲得啱，最后都系按照自己嘅喜好 系啦。所以咧，數據道理就係人都識，係咪先？係人都知道應該早睡早起。你昨晚幾點鐘瞓啊？即係嗰啲咯，你明唔明啊？ 係 啊，食煙飲酒唔健康啊？ 喺條街嗰度， 係咯，係咪啊？咁即係，所以咧啊，第一個點咧就係話點樣去觸摸市場？摸點解我話摸唔到咧？其實唔係摸唔到，其實唔係佢唔俾你摸啊，係、你自己唔去摸啫嘛。 嗯， 係咪先？好、多時候就係我哋英文叫做 ego 啊。 嗯， 你嘅人性啊，你嗰、那個即係叫做你話係啊，我覺得而家喂好似而家唔興呢樣嘢，但係咧我做呢樣嘢又做得好出色嘅喎。 嗯。 不如都试下啦， 系咯， 可能我可以带翻起个潮流咧。 嗯， 即系周不时都有咁样嘅说法嘅。 但系周不时都见到啲人捉招。 系啦，咁我快一快咁，因为呢度我有啲补充嘅，我快一快讲埋另外一个中极端咧，就系话另外一个极端咧就调翻转同呢一样嘅，点解系极端咧？有时又真系唔使每一样嘢咧，都真系要捉摸个市场嘅。 嗯， 因为点解啊？如果个市场永远都系按住。嗰、那個市場走勢去走嘅話，呢、這個世界其實唔會有新嘢， 嗯， 係嘛？咁你喂唔係、哦，譬如我講時裝咁樣嗱，你知道我以前做時裝噶啦嚇，即係我未做呢行之前我做時裝。咁我哋成日做呢行嘅都會講，以前就十年就翻一翻， 嗯 啊，而家就可能三五七年就翻一翻， 老土變時興， 係啦，周不時都係咁樣嘅。啊，床板薄，而家又興翻啊，係咪先？啊，唔知幾時又會興翻喇叭褲啦。早五六年前，四五六年前咧就兴啲西装啊，窄到飞天嘅。 而家 着 阔身， 而家就阔到咧，真系着两个人落去嘅。咁其实呢啲喺我哋时装界啲人咁都系，其实都系又唔可以话炒冷饭嘅，即系一个 cycle 啦，系咪？一个循环嚟嘅，系咪？咁但系喺呢个循环之中，其实。入面有啲嘢其實係創新咗嘅， 嗯 啊，包括布料嘅用法啊，啊，包括顏色啊，包括嗰個剪裁啊， 車嘅手工都 而家嗰個床板薄同三十年前嗰個床板薄個剪裁一定唔同， 嗯 啊，大家遠睇落去都係一個床板薄，咁就呢啲已經係啲創新啦， 嗯， 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品牌啦，或者有啲叫做行業嘅領導者。佢哋唔使下下都，因为佢哋可能要大众欢迎，大众都啱着啊嘛。咁佢哋亦都未必一定要去跟住嗰、那个，哇！喺而家兴床板薄，哇！而家兴嗰啲阔袍大袖，你唔试下入行入去一间，即系一啲好休闲服嘅地方，你唔会揾到啲劲床板薄或者劲阔袍大袖嘅衫买噶，因为一般嘅人唔会着啊嘛。咁其实呢啲咪制造咗佢自己嘅一个叫做休闲服嘅潮流咯。咁所以就唔一定佢嗰啲所谓嘅市场数据咧，就按翻住佢自己嘅客户 嘅心态， 嗯， 去做啦。譬如我头先上个礼拜讲早餐厅食辣嘢， 嗯， 喂呢期夏天啲人可能辣嘢会好热，咁，我使唔使整翻啲透心凉嘅嘢食下咧？两睇啦，你会唔会行入去一间出名食辣嘢嘅地方食啲透心凉嘅嘢啊？ 都唔会啦， 唔会啦， 都系觉得佢。系咪先俾我噶啦？ 系啦，咁即系其实，所以有时唔一定要真系话好按住个市场嘅走势去走嘅。 嗯， 啊，咁呢度系两样，系两种两，我啱啱就讲咗两个嘅叫做极端咯。 嗯，咁但系要即系睇市场嗰个气氛咧，就真系又要靠个触觉啦。 嗱，咁我头先咧就讲咗，我话第一个极端嘅时候，我有啲补充咧，我就系话嗰啲所谓数据系嘛，你可以有机会有啲人可以将可以破数据啊，系咪？系嘛，数据即系记录我哋破噶嘛，数据我哋破噶嘛。咁其实破数据呢一个我带出呢个话题系咩咧？我哋讲到市场气氛，其实我用一个比较老土啲嘅说法咧，就系讲紧英雄，同埋时势啦。 系 啊，我哋成日都会讲啊，诶，梗系时势做英雄噶啦，但系边个历史名人唔想系英雄做时势噶？ 啱啊， 系咪？嗱，我就比较真系冇咁高姿态嘅，甚至乎我会讲形容，其实。英雄做时势呢一样嘢咧，我某程度上觉得其实已经喺现代呢个历史系接近不可能 啊！我都觉得系 时 势做英雄多嘅 啊！咁你又唔系啩 ，Jerry？ 你冇本事啫，点会唔系啊？我哋嗰啲所有嗰啲最顶尖嘅企业，譬如喺外国，我哋有阿股神。系咪有啊 Elon Musk 系嘛？我哋大陆曾经有啲行业嘅领导啊，曾经可能早几年前啊网购啊嗰几个大嘅品牌啊马先生两位啊马先生，嗰啲咪佢哋做咗个时势出嚟咯。其实唔系，我认为唔系，我认为系乜嘢？系个时势，系个时势，需要走网络啦，个时势需要走网购啦。所以个时势造就咗嗰两位马生，个时势造就咗电动车嘅 Elon Musk，造就咗佢买咗个 Twitter 嘅 Elon Musk，造就咗唔同时势嗰、那个时势需求嘅嘢。正如八九十年代甚至乎二千年呢、这个建筑地产业起飞，其实系个时势造就咗一啲有能力付出咗努力，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成为咗一间好大嘅地产或者建筑嘅集团，唔系佢哋令到个市场需要建筑，系个时势需要屋，需要唔同嘅建筑物，而造就咗呢一班嘅叫做地产界或者建筑界嘅一啲即系叫做神级人物、神级公司。所以咧，变咗当我认为系嗰个时势系做英雄嘅时候。其实你最紧要去审视嘅，唔系净系讲紧个市场气氛，系基本上你要谂一谂，今日而家兴紧呢样嘢，其实往后个社会、个经济、人嘅生活，佢哋需要啲乜嘢，你向住嗰个方向寻，你就已经比你身边嘅大部分人行先咗半步啦。 咁大家可以听一听 Jerry 呢个咧，咁啊前瞻一下自己 比 条路应该点样去， 比较深少少啊，对我嚟讲。 所以要咀嚼，大家都要咀嚼嘅。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与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中方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串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高调会见蔡英文，实质是美台相互勾连，展开美台官方往来，严重违反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keep 住呢种状态，人都开心啲咧。 随意咧就系 Jason 本身嘅性格嚟嘅，亦都系呢首歌嘅氛围，带出一个人喺某时某地嘅写意状态。作曲编曲 Ariel Lai， 填词 T Rex， 监制 Edward Chen Ariel Lai。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五位，陈柏宇《一人傍晚艺术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今日本港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噶，咁短暂时间咧就有阳光，而稍后局部地区咧就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7度，吹和缓嘅偏南风，晚上咧就会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啊。最低嘅气温咧大概系19度左右。下周初嘅天色咧就会好转啦，而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嘅。 嗯，咁啊，而家啲天气咧，其实都系忽冷忽热咁样啦。 系啊，咁所以话咧，仲话阿 Vicky 咧都讲咗两次咧，局部地区啊，局部地区啊，无论能见度啊，或者系有冇雨落啊，即系我期望有一日咧，个天气预测可以准成到点样咧？而家都已经九天啦，再准成啲。 黄大仙区， 黄大仙区。两点钟会落雨 哦， 落会唔落？局部地区 其实而家咧，天文台个 app 入边咧都有类似嘅功能噶。咁佢个功能点用嘅咧？例如我咧，我就经常都会用到呢一个 function 嘅，因为点解咧？我夜晚要搵时间放狗啊。咁呢个时候或者呢几排咧，啲天气咪好飘忽嘅。咁你时晴时雨，咁我唔知点样，我唔想只狗出去揼雨。咁但系你出到去咧，只脚通常都系湿噶啦，即系我只只狗仔。好啦，咁我就会先。用呢个天文台嘅 app 咧，佢入边有一个功能咧，咁就系真系佢选择嗰个局部地区嗰个嘅位置边度落雨。例如我而家喺广播道，咁我喺广播道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可以开个 app 咁出嚟咧，就揾一揾啊，佢到底会唔会落雨咧？佢有一个叫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嘅。好啦，咁你揿咗入去之后咧，你就见到有个本港嘅地图啦。咁你见到上边有个人仔，而家7:30，佢呢个即系显示即7:30多少少，而家就系7:39咁样啦。咁你见到个地图。图咧就好干净嘅，好干净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哋而家呢段时间咧，应该系冇嗰啲闪电啊、雷雨啊，冇系啦，冇雨水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咧，你系假如我哋8:00会有落雨或者8:30会落雨嘅话咧，咁你就会见到佢喺8:30嗰个嘅 timeline 上边咧，佢有一嚿嘅可能落雨嗰个云喺度，又或者有闪电咧，佢就会话喺嗰个位咧，佢就话俾你有闪电嘅。咁你再精准啲咧，其实你可以系翻咗佢下低有个 map 噶嘛，即系嗰个本港地图嘛。咁嗰个地图咧，其实佢下低你见到佢有条嗰啲 timeline 咧，嗰条巴系嗰条巴咧。佢有其實有個時間行緊嘅，咁佢咧就一路行緊嘅時候就話俾你聽，佢大概係可以預測到去到8:30。咁到底會唔會落雨咧？佢就如果係有啲叫做雷雨帶嚟緊嘅時候咧，佢嗰啲喺個地圖上面嗰啲雲咧去喐緊嘅，係啦，一路喐緊嘅。咁你自己譬如我哋 即係睇嗰啲天文報道，天氣報道， 冇錯啦， 天氣女郎指住， 冇錯，嗰啲雲都喐緊嘅。咁因為呢個電即係而家智能電話咧，咁佢配合咗呢啲軟件咧，咁佢本身喺我哋而家位置廣播道啦。广播道，咁佢咧，佢自动定位嘅，咁你就可以清楚睇到嗰一 带嘅或者我哋附近到底系啲云系点样嘅走向、嗯？如果你见到，咦，譬如我有阵时都系嘅，我有阵时喺见到佢有话有雨，咁但系见到大部分或者系嗰啲雷雨咧。原来佢都系会去到马鞍山，因为我住大埔嘛。 嗯、 原来佢雷雨喺马鞍山嘅话咧，咁我哋呢边大埔就可能会落雨落少少。咁、 嗯、 我都会选择，哎，我照出啦。咁其实就好准、哦 嗯， 因为你已经讲紧咧系一两小时嘅预测咧，其实就会准好多啦。 即系好多谢天文台低级科学主任， 系、哦、啊， 白宇浩， 我系冇级嘅， 冇级科学主任 帮我哋去讲嘅。嗱，所以点解喺我哋电台嗰度咧，我哋唔可以讲得咁详尽啊？即系譬如话黄大仙两点落雨， 我哋要讲48区咁样， 讲晒之后咧，跟住。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阵间听下风骚快活。 系啊， 我哋讲四个钟头， 讲唔晒啦。 讲晒之后，节目完毕， 所以咧就可以介绍呢、這个嗱天文台嘅 app 免费啦，政府嘢。咁所以就可以介绍俾啲听众知道啊，到底点样去到判断自己嗰、那个落雨，我、出唔出街好咧？或者你食 lunch 嘅， 或者未来 系啦，哇，好似话会落雨、嗯，其实有阵时情况都得意噶。例如天文台挂咗，例如啦，挂咗一啲颜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嘅，咁、我咧都会睇，咦？原来港岛区嗰边好大雨、但我嗰边咧可以系冇唔落雨嘅，咁、我咪照样去到做一啲嘅活动咯。咁如果我系行山人，我行山嘅话啦，咁我亦都会经常用呢个 app 嘅。 所以真 系 好啊！而家呢啲智能科技 系好好啊！ 攞住个电话我就知道几时落雨，边度落雨我都知啦，几多点咁样。以前知唔知道用咩方法呢？以前 我知 道， 舐一舐手指，然之后 feel 下 个天气， feel 下啲风喺边度。 咁你会舐边只手指啊？我哋有五只手指，手指， 我都系食指， 食指。 唔系睇呢个人个态度点嘅啫，手指高 系啦， 得嘅。 咁啊，呢啲 app 咧咁好用咧，就大家吓、只要活用佢咧，就唔可以预测准啲嗰个天气。就讲多一句，如果有阵时你譬如行山嘅、我都有试过啊，挂咗雷暴警告，咁你照到你今日走啦。咁你就都我都会即刻 check 下嗰个雷雨带喺边度嘅， 喺边度。 如果再精准啲嘅话咧，其实你应该睇埋佢嗰日吹咩风，个、风速大概几多，咁你就可以计埋佢。如果佢系吹向你嗰方面嘅话，其实你按照翻嗰个 mile 咧，你系可以计到大概几多点嗰啲雷雨带系去到你嗰度。咁、你有几多时间咧去到准备避雨或者直头撤退咁样嘅、 我 对上再精准啲。 我对上一次听紧话，而家吹紧咩风咧，就唔系天气啊。是讲嗰啲高层即係嗰啲人士调动啊、 吹緊 喂呢份咩风啊 吹緊咩风啊 吹緊咩风啊 所以中哥就係我哋嘅天文台 吹緊咩风啊 因为其实今日呢我想讲呢、這个我想讲呢就係图书馆啊两位拍档都唔知道有冇阅读嘅习惯。 一时 啦 最近比较疏懒。 因为呢个年代呢其实都多咗用咗 ebook。咁係都係事實嚟嘅。咁我直頭有幾本嘅小說咧，嗱我屋企有好多嗰啲金融啊，唔係嗰啲 finance 嗰啲啊，即係金融大師嗰啲武俠小說咧、其實我都幾齊嘅，即係一本本嘅、大本嗰只，跟住佢就真版噶嘛。咁、我就有大本嗰啲，我擠咗喺書架嗰度。咁其實我小學都已經開始煲嘅、即係我係金融 fans 嚟嘅。好啦，咁去到我大少少嘅時候咧，當呢、這個叫做電子書咧、ebook 開始 hit 嘅時候咧，咁我就將個方向就轉咗，譬如楚留香咁啦，楚留香都係武俠小説，楚留香咧我用電子書去睇嘅、所以我就冇 keep 到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都中意睇 楚留香，我用鄭少秋去睇 嘅。我係苗僑偉， 冇睇。 係咪朱孝天都做過啊？我都 唔敢講啊呢、這個， 我都唔好記得。 即刻 個演員 Google 下 先，你繼續啦，你繼續。 係啦，咁我自己咧，即係好多嘅書咧，我都會中意咧，就係 ebook 又好，或者實體書咧，都係好啲。因為而家咧變咗對智能電話咧多咗，對 mon 多咗咧，其實我都會喜歡咧，就係 用翻書， 用書，同埋書佢有好多好處嘅。佢因為佢可以有啲功能書啦，咁功能書一本你 keep 咗喺度嘅話咧，其實你喺個書架嗰度一揭，你就會想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如果你問我，可能我都仲係揭書大嘅人咧，咁所以我都會喜歡咧，即係一本書實體書揭嗰個感覺嘅，係啦，同埋實在啲，隻眼又唔會話好辛苦，因為睇 mon 睇得耐都幾閉翳。 我自己其實都中意實體書，我中意草書啊，應該話，即係我好喜歡嗰本書，我會買咗佢嚟睇。咁、但係如果用電子咧，我就覺得我好似冇咗個實體感咁樣咯。係啊，咁我就會覺得同埋我自己本身科技啊、電話呢啲嘢咧比較。 較弱少少嘅，咁、所以我就會傳統啲攞翻本書咁樣咯。 我陣間先睇，我太多啊！我就記得，如果呢佢呢度講都有任賢齊嘅做過咁樣。 啊，係任賢齊啊做過， 係啊，我陣間再睇下有邊個做過咧。不過你講開電子書呢一樣咧，咁、有冇留意啊？ 嗯， 或者你自己有冇個經驗就係、同一本書，即係譬如話小白，你又有實體嘅金融，電子嘅金融，你當然你都睇，可能睇過咁樣。你有冇留意呢？如果你睇電子書，其實你唔係咁容易記得到裏邊嘅內容。 哦，會啊， 哦係啊， 實體書咧， 我少 係記得多啲嘅。有冇留意呢個 現象？有。 點解啊？ 我自己咧睇實體書嘅時候，其中一個令到我繼續 keep 住睇實體書原因係咩咧？其實我好中意書籤嘅，我屋企有幾個書籤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年嘅。咁、我自己都好喜愛，我覺得用一個自己喜歡嘅書籤攝喺本書入邊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同本書咧係有感情。 有個連結咁樣啊！ 電子書咧，佢都有個書籤功能嘅，你撳個掣就有啦。但我覺得咧，冇乜感情。 這個除咗係個即係個情懷上，情懷上咧，咁一個科學數據去。去解釋點解我哋睇實體嘅書係會容易記得入腦過睇電子書嘅。咁之前有一個科學研究咧，就係話我哋個人腦咧有一個好有趣嘅機制，即係我哋要點樣去記一啲嘢咧？原來我哋一路睇書，你會有一個動作就係我哋會揭書啊嘛，係 啊， 即係揭，揭一版一版咁揭。原來佢話呢一個揭一版書嘅動作咧，就好似我哋一個記憶咁樣話俾你聽。嗱，我哋而家記咗呢一版啦，揭，跟住你記咗啦。跟住再睇第二版嘅時候，我哋而家再記得睇咗呢一版啦，我哋記住佢揭。咁然之後嗰一版書裏邊，你盡量記得嘅嘢，你就好似個腦係佢喺個腦裏邊印咗落去，撲 嚇， 撲咗個印，你就記得咗呢班嘢啦。 因為我自己 呢班呢啲嘅資料， 電子書都會撳掣喎。 電子書撳嗰下咧， 冇揭， 就唔係揭嗰下動作。同埋可能又快啲咧，咁有啲電子書可能而家係推上去嘅啫，你就冇咗嗰一樣嘅動作，令到你個腦有一個意識，就係我要記低呢一版嘅東西。咁所以你一路睇嘅時候，人嘅記憶係有限噶嘛，你唔會話不斷記。即係當然有啲好個別嘅例子，就係佢過目不忘係真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咩都記曬噶嘛。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即係常人，我哋記嘢就有一個限制嘅。咁我哋如果我哋無限制咁樣記，即係話你睇完頭一版你記得。如果睇電子書，你不斷睇到第498頁，其實你可能最後只係記得第一頁。咁但係如果你睇不斷揭咧，你可能會記得，可能記得 多啲， 多好多嘅。咁就有呢個動作。 係啊。 咁呢個好有趣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人腦除咗記嘢之外咧，唔記得啲嘢都有一個 pattern 嘅。 哦。 有冇留意一樣嘢又係好有趣嘅？如果當你離開間房啊， 會突然之間， 你會唔記得咗？我淨話喺間房裏邊做過咩 咧？ 原本你諗咗好多嘢，你離開咗間房咧，唔見咗喎。 點解會唔記得咧？嗱，你又好有趣喎。如果唔係離開間房，你只係譬如話，我淨話舉個例，我由黃大仙區行到去樂富區。你又唔會唔記得嘅，你只係離開間房，你就會唔記得。咁原來我哋嘅人又有個機制好有趣嘅，就係原來個房門，即係呢個框啊， 我又係開。 我哋穿過咗之後咧，我哋有一個習慣就係後邊嘅嘢咧，我哋就可以 delete 啊。 哦，即係行過 delete 咗佢。咁你有一啲嘅原本喺呢度諗咗嘅嘢出咗去，我就 delete 咗啦。咁所以啲學生點解離開課室之後，我成日話你離開我課室啦。你通常會擺低七成噶啦，因為係嗰度門嘅問題。 依然係有科學理據支撐嘅呢個説話。 所以其實應該學生啊，同啲老師啲學校咧，要打通曬所有嘢。 喺户外上堂。 係啦，户外。 户外上堂，咁你就一定記得啦。因為户外 我驚喺户外上堂，佢左耳入右耳出啫喎，呢個框都冇，佢記都冇記過。 所以即係記住，即係如果我成日話離開你嗰間房，譬如開完會，麻煩咧。臨離開之前，即係嗰個老細又好咩都，大家重複一次今日個會講過啲乜嘢，即係加深個記憶先，你知道出去。如果唔係出到去咧，老細你講過咩啫？我 同埋要睇翻個 email， 睇翻 email。 不過唔係啊，啱啱講開咧就係記嘢入腦咧，我自己咧都係會過手喎，我過手寫字咧會 幫咗好多， 係啊，寫多啲嘅喎， 幫咗好多， 係啊， 你寫過啊嘛， 係啊，過咗個手咧就會記得好，同埋我會個腦啊，係 啊， 會幻想翻嗰一撇嘢出嚟， 過咗個手啊，梗係好啦，你唔好淨係過咗個癮就算數啊， 唔 好，係啊，會啊， 係啦，咁其實都想再温馨提示大家，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去圖書館借書啦，咁啊而家呢個長假期可能都有啲朋友咧會去深圳嗰度玩下嘅，即系嗰个关啦。咁好简单嘅，其实我哋香港人咧，我哋攞住自己嘅有效证件，譬如回乡卡、特区护照或者咧 就是港澳台居住证呢、 嗯、 其实都在深圳大部分的图书馆申请借书证的。 哦， 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同埋都已經好多年㗎啦，因為深圳呢2003年開始呢、嗯、已經有呢一類型叫做圖書館之城嘅一個計劃啦。咁、嗯、佢其中呢有一個我自己都有去過呢一區㗎，係深圳寶安區㗎、 嗯、 即係寶係寶貝個寶咁樣，寶安區咁樣。咁佢入面有個圖書館其實都起得相當之靚，佢係用一個水去到做主題，咁、 嗯、 有叫水上圖書館嘅。咁即係有少少離遠望落去，其實已經有我自己覺得啦，觀感上有啲似文化中心嘅、 嗯、 即係三角形咁样就冻喺度，咁入边都几多，藏书量又多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阅读嘅话咧，咁又谂住长假期去深圳兜个圈，都不妨去嗰度望一望人哋嗰个图书馆嘅设计，同埋睇下上面啲书啦。 嗯。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在网店，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电轻高低曲折之旅，令女子挥棒会指着谁，谁人演奏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早上7:55，呢首系歌曲嚟自李克勤嘅《延续》啊。 正话讲开边个做过楚留香， 吓系啊系啊系啊， 全部都中，有好多位演员做过， 系啊， 有郑少秋我睇嘅， 吓 有苗侨伟， 我睇嘅呢个就 系，咁有任贤齐，大家知嘅， 系， 仲有朱孝天都有做过嘅，郭富城喺电影版都有做过。 啊，系系、啊啊啊，电影版都有， 都有做好多奖好多， 系、有型啊，风流倜傥， 系啊， 踏雪无痕，我记得，我你谂下，我真系睇过， 踏雪无痕， 踏雪无痕系佢， 系佢系嘛， 系啊系， 我就记得佢灵犀一指。 指指咗啲咩呀？ 唔系佢夹住 单，完全唔知啊！ 弹指神通啊嘛， 弹指神通系东邪嘅，佢、但我记得佢有个 friend 系胡铁花嘛， 系啊， 系啊，阿左凌香有个 friend 胡铁花嘅， 即系中原一点红， 中原系中原一点红，哇，都系好有型啊吓！ 等我今晚翻去睇下先， 好 好咁样通关咗之后咧，其实而家咧啱啱都有讲啊，今朝系咪就话好多人咧就会请一两日假啦，跟住咧就会咧去旅行啦，咁咧我发觉咧通咗关之后，的而且确系多咗好。很多人去旅行，但是很多人看到在网上看到朋友都是跟朋友去啦，跟伴侣去啦，或者自己去咁样，好少人就跟屋企人去。你哋中唔中意跟屋企人去旅行噶？ 都会， 知唔知点解 啊？ 知唔知点解会系净系同伴侣，就系赖低屋企人啦？因为在疫情期间，我 见得太多，见得太多， 俾我离开 啊！俾我唞下啦，咁样系咪啊？咁但我觉得即系同屋企人去旅行咧，系好难得嘅事。 系 嘅， 系 嘅， 系 嘅，系啊！即系同埋大家有一啲共同嘅回忆，唔系净系留喺屋企咁样啊嘛。咁咧，我就发觉，咦，上网咧见到有啲教我哋年轻人啊，点样同父母去旅行，有啲小 tips。咁正正就系星期六日咧，我都同屋企人去旅行，咁我自己都睇咗。咁咧，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呢几日都会同屋企人去旅行咧，即系都可以睇下啊，睇下可唔可以咁跟住咁样做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关系都会开心啲啊，即系玩都玩得开心啲啊嘛。咁第一个咧就系咧，首先 plan 行程嘅时候咧，要问咗屋企人嘅意见，了解一下佢嘅喜好先。 咁样啊，系啊。不过通常都系屋企一两位话事，其他嗰啲就 follow 嘅呢个。 如果你话逐个问意见啊，即系我谂你 唔使出发啦。 你 plan 嗰个行程应该系后年噶啦，应该后年先去得成，因为个个都想即系争取自己去边度。 系。 咁如果正话小白讲。都是一两个话事，咁啊即系唔系问意见啦。阿爸，你想去边啊？阿妈，你想点啊？即系咁嘅啫。 所以咧，不如等翻平时话事嘅人讲啦。 系咯、 但我又唔系，我今次咧就系，譬如我知妈咪中意食泰国菜，可能有一餐咧就食泰国菜。 咁 啊，爹哋 下买咯。 我以为佢知道妈咪中意食泰国菜，我哋就去泰国添。 下次 或者泼水节 系啊，咁跟住可能阿妹又想去下呢度睇，咁其中一个环节就去阿妹想去嗰个地方。爹哋想去呢边咧，就可能第二日就去呢边，即系大家可能咧成个 trip 里面咧都有一样嘢系即系。就翻每一個人都會想去嘅咁樣，咁可能大家都會開心啲，即係始終冇可能，即係我以為我哋一家六口啊，係去兩日咧又冇可能咧個個就得曬，咁大家攞少少， 係啊， 攞少少喜好咁樣都 OK 啊，係 啊， 咁之後咧就係、第二就係唔可以 plan 啲行程太扯喎，即係攞翻個中間位，唔好太早又唔好太晏。 我有個同事叫 Vincent 啊，你話俾佢聽啊，再去親旅行咧就係咁樣嘅，一日咧要去十幾個地方。 佢而家慢活咗啦，開始 慢活都係去緊。几个地方，即其实可能一个地方都唔使去，轻松啲啦。 咁不如留喺香港。 唔系，唔佢喺香港 又中意飞啊。 哦 ，OK。 佢仲系嗰啲到此一游咧，去过就去咗嘛。你要细味嗰个位噶嘛， 都系嘅。有阵时都要慢慢行，了解一下咧附近嗰啲系当地嘅文化系咪啊？咁而第三咧就系咧酒店咧最紧要方便，因为方便屋企人咧就系每个行程咧即系可以去完一个地方之后可以方便翻去酒店休息嘅。咁而最后咧就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原来双方咧都要个心境咧要开放啲，无论系父母又好啦，定系子女都好，最紧要咧就系互相迁就。咁同埋咧，爸爸妈妈咧就最好唔好觉得，嘿，去呢啲地方点解呀咁样。咁其实假设真系俾，譬如就系、啊仔女你负责啦，咁样就去 OK 俾晒佢放手，俾个信任佢，然之后就跟随佢一齐开心去完成呢个旅程。 其实郭林峰只歌啊， 吓咩啊？放开所有， 我以为另外一只叫幼稚未完添， 最紧要开心啊嘛，系咪先？ 不过真系去旅行去到好似屋企人感情考牌咁，都辛苦啊！哦、特别系情侣啊， 都系啊，直接朋友都系 啊！ 大家加油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财经第一线。 好啊，放完假 系啊， 但听日都系放嘅， 听日都系公众假期， 星期四都揾翻啦，阿 Dicky 啊，即系请翻佢出嚟先啦，金利丰集团现任部执行董事 Dicky 黄德基先生嘅早晨 ，Dicky， 系早晨 ，Dicky， 哇。 系早晨啊， 你好， 你好啊， 咁啊，见到咧就系港股啦，咁啊今日咧就喺清明节之后啦，咁啊重开啦，咁啊但系听日咧又头先中都讲过，因为复活节系休市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二啊先至再度开市，咁啊出边有啲分析就认为咧，咁啊港股就已经从之前咧就受到冲击嘅，当中啊逐步恢复嘅，咁啊但系又系唔系咧？咁啊例如咧就睇翻香港上季 IPO 集资咧就得65亿嘅全球排第七啊，咁如果你整体性嚟讲，那个前景又系咪即系咁？乐观咧，夏德 健。系嗱，应该咁讲啦，即系睇下点样比，同埋比起几时嘅啫。 嗯， 即系如果你话比起我哋个港股早期嗰个低位，即系唔好讲几耐啦，即系都已经系成为过去啦。咁其实弹翻好多啦。 嗯， 比起个零月之前嘅低位，都回升翻唔少。喂，起码有翻个二字头，睇下个恒生指数。 系、嗯、啊。 但系如果你望高位咧，哇，直情阿尔卑斯山咁高。 过山车 有跌都系嗰只嘅，咁啊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去分析下港股先啦。嗱，我哋由最短嘅分析开始啦。我谂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大家会睇到即系环球金融市场一啲乱象，系好多都想象唔到嘅。哇，即系接二连三有美国地区性银行接管啊，瑞信咁大家打几年老店都系要。即係被同業咧拼購啊！即係呢啲根本已經係諗唔到啦。咁、好啦，咁就發生咗啦。咁但係各國嘅監管機構啊、央行啊，都叫做好快速咧去應變嘅。即係話起碼咧個煲未爆就冚住咗先，咁啊裏邊要滾，咁就另一回事啦。咁、但係起碼咧就係、將金融市場最恐慌嘅情緒咧就拉翻嚟，即係而家就比較正常翻啲。頭先咧都講到啦，即係始終今日就即係一日市，跟住咧就有放假，又放幾日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今個禮拜咧，都觀望嘅情緒都非常之濃嘅。我覺得今日咧係偏遠少少，守住20,000点，成交比較少都係正常啦，因為好多人都係放假，甚至乎咧對入市嘅意欲都唔係好大。 係啊，holiday mood好重啊。 係啊，直情好 holiday mood 㗎啦，即係有時唔好話喺個股市嗰度咧，街嗰度都好假日氣氛㗎啦，都已經嚇。咁當然今個禮拜都有啲焦點嘅，咁點樣咧？就因為即係美國就啱啱出咗嗰、那個即係所謂嘅私人就業數據，即係 ADP 嗰、那個。咁就即係私營嘅企業嘅職位咧，咁三月份咧就多咗145,000个嘅，比二月份咧就少咗啲，咁啊比預期亦都少咗。咁都簡單講啦，就即係話私人就業市場嘅數據咧就表現麻麻地。咁啊當然啦，仲呢、這個就當係頭盤加埋個湯，咁仲有個主菜咧就嚟緊呢個禮拜五啦，就我哋已經放假啦。就已經係即係未反映得到啦，要去到下個禮拜二先會反映得到呢個數據啦。就係講緊呢一個勞工部會出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即係非農業職位增長啊、失業率啊嗰扎嘢咁樣啦。咁即係話睇埋呢一個數咧，基本上都可以即係好未至於話百分百定調，但係都起碼都定咗，起碼都60-70%噶啦。就係話究竟嚟緊聯儲局個加息嘅步伐會係點咧？使唔使再加咧？而家都有啲官員出嚟講就話。喂，可能仲要加多一次半次，即系而家唔可以话咁快就概股定论唔使加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都唯有就睇埋啲经济数据，咁所以即系外围美股都系即系三大指数都系个别发展咁啦，就等紧呢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啦，就系礼拜五先至睇到嘅。 咁另外问一问阿 Dicky 另一样嘅，即系随住通关之后咧，好多话。喂，受惠於通關，咁即係好多板塊都可以話受惠通關噶嘛。咁而家咧就係話啦，喂，通關之後咧大旺咗二手樓，咁咧就令到咧即係一手放盤咧就可能佢個量咧就會跌咗少少，但係咧即係由於少咗，咁可能即係咩物業罕為貴，咁會帶動佢嘅樓價又會升翻。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啲地產股呢個板塊可唔可以睇高少少咧？ 好嗱，讲到即系通咗关啦，咁大家都会觉得复常啦，即系内地嘅朋友又嚟得啦，即系会唔会即系带动咗个即系物业嘅整体需求咧？咁我谂其实都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利率嘅走向都系一个几关键嘅一个变化嚟嘅。不过好客观嘅情况嚟讲咧，如果你话就咁讲，啱过去嗰个礼拜先啦，即系我哋 update 啲数字啦，就讲紧即系。 啲新盤都賣得都唔係太差嘅，譬如喺屯門啊，喺何文田啊，都有兩個盤，咁啊，亦都即係如果以一手樓嘅成交嚟講咧，都已經係差唔多舊年八月以嚟，即係都係成大半年以嚟咧，就算係最好表現嘅啦都。咁啊，當然啦，就有啲細單位，譬如喺屯門嗰盤，就好似話即係賣得都幾快咁樣。咁好啦，咁即係究竟咁點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就咁講嗰啲即係指標性屋苑咧，嗰、那個成交額咧都係仲係慢慢地嘅。咁啊，即係睇下點樣啦。有時即係咁簡單噶啦，即係一手好啲嘅時間咧，咁二手咧又會慢翻少少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心紅啦，好喎、啊，而家就復甦咯喎，咁、那個價錢又可能會定翻高少少，咁啊又落翻啲，咁好啦，一手慢翻啲嘅時間，二手又好翻少少。不過整體嚟講，起碼有幾件事可以好客觀講嘅，就係、是、第一，如果同利率有關嘅話，咁點講都好，而家即係美國嘅加息亦都去到尾聲，咁亦都講咧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其實再加嘅空間咧非常之有限。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少少利好樓市嘅。咁第二，始終都通咗關啦。咁呢個都係有少少利好嘅成分嘅，咁所以即係對於啲即係話房地產發展商啦，頭先阿鐘哥都講啦，會唔會利好呢？咁如果你話以頭先我講到即係嗰幾個發展商啦，即係都有盤推嘅嗰幾間呢，其實都係啲最大嗰啲，即係當然就唔講佢樓盤名啦，咁但係如果講上市公司，即係包括有長實啦、港鐵啦、新地啦，咁我諗少少受惠或者最少有少少支持啦，喺呢一啲數字之下。 嗯，咁另外都要問埋 Dicky 啦，見到內地即係經濟方面啊、生活啊，甚至乎消費咧，其實都真係用復常去到形容都唔錯噶啦。咁其實復常之後，大家就中意娛樂啊，或者 dip 多兩杯啦， 使下錢啦， 係啦。咁多隻嘅叫做啤酒股咧，其實內地方面嘅銷情咧真係好轉噶。咁、可能即係加上啦，咁年中之前亦都有，加上年中有呢個杭州亞運會刺激咧，即係內地嘅消費咧，咁去到好多唔同嘅經濟活動啦。咁係咪即係嚟緊嘅時候呢一類嘅板塊咧，都係幾樂觀呢？ 其實咧呢個板塊都係我都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都係一直都睇好嘅。都好似好客觀咁講啦，即係復常就肯定會帶動咗消費嘅。咁同埋始終即係如果你話講酒類咧，咁啤酒嗰個嘅門檻會相對地低啲嘅，即係話會比較再直接受惠於經濟復常咯。咁你話喂貴價啲嗰啲，例如啲個別啲中國嘅白酒啊，咁嗰啲其實都會即係有個復甦嘅概念，但可能就會慢少少。咁啊係啊，因為即係好簡單啦，當呢一啲餐飲嘅連鎖店又或者其他啲餐飲嘅公司開始做翻多啲生意啦，大家出翻曬嚟啦嘛，咁就抵消，即係可以話係有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咯。咁我諗即係好客觀講就係話一種啤酒股嘅時候，佢哋近期已經係好多都喺近期高位嘅，尤其是即係我自己睇好嘅一兩隻。咁其實亦都唔係好多嘅啫，都係好寡頭壟斷嘅呢個行業都。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唔講特別名啦，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啤酒股都係可以係繼續睇高一線嘅，我認為。 咁如果佢哋本身又有生產一啲譬如貴價嘅酒品嘅一啲嘅酒廠背景嘅，咁又會唔會又真係再睇高多一線咧？ 係啊，嗱，有個別嘅咧，又可能又買咗啲即係過去啦，拼購咗啲做所謂白酒嘅一啲嘅生意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啲喺即係內地上市 A 股啦。咁嗰啲就即係完全係做白酒嘅。所以如果籠統啲去講咧，呢一個行業即係話講緊即係啤酒或者講緊白酒嘅行業咧，我諗喺由現在到即係五一黃金週呢段期間啦，當然估計會反覆嘅，但反覆嚟講咧，我都會覺得都會跑贏大市嘅。 好啦，咁听日又系假期咁，大家都放个假先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先再同 Tiki 倾偈咯。 好，咁 唔该晒 Tiki， 假期平安愉快。 唔该晒 Tiki，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阿欧仍然未唔喺度， 系啊， 继续 有 继续系 Tiki 啊。 系阿 Key， 阿 Key 代阿 O， 阿 Key， 阿 Key， 点算咧？阿 Key， A K I， 阿 Key 踢啊！ 我变咗日本人添，日本人 变咗嗰啲 唔系英文都得噶， 咩测量咩建筑师啊？ 系啊，阿 Key 踢啊嘛，系啊，你读咩噶？阿 Key，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睇下啲乜嘢优惠咧？其实今朝咧 ，Didi 都讲过啦，就系复活节咧，即系星期六日咧，都有一啲就系半价优惠承搭啦。 系 咁，其实咧喺呢一个复活节嘅年 价嘅里面咧，其实唔单止咧系港铁，咁其实咧仲有其他九巴啊，或者其他嘅巴士公司咧，其实佢哋乘搭去机场咧都有好多嘅优惠。 哦，即系都系去机场咧，就唔系平时喺市区沈散搭 嘅。唔系平时喺市区嘅，咁、哦、但系我哋即系就算你飞唔到、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下机场，机、嗯、场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嘢行下嘅、嗯，或者去草下草地，系咪啊？可以夜下餐，或者同小朋友行下行个圈、 啊， 我觉得都唔错嘅。 系 咁咁咧，有啲乜嘢咧？就系、是、首先港铁，佢有三个咧机场快线嘅限时优惠嘅。咁其实平时我自己咧 凌晨啊限时咁，凌晨 咁啊唔系，即系佢只系限时呢一个系 尾班车唔使钱咁样。讲笑啊，呢个讲笑啊， 就系复活节连假先有嘅。咁系啲乜嘢咧？有三个嘅。咁就系首先，如果小朋友咧就系、是、免费乘搭噶。 啊，几时啊？嗯 這個、就是这个复活节假期、 這個哦、 你是不是想带两个仔仔去、 啊、哦咁一定要啦。 还有啊长者是半价优惠。 哦 ,ok, 一家大小啦。 你带阿爸妈去咁佢是长者啦。咁喺長者心目中，你永遠都係小朋友，咁咪即係大家都唔使俾錢。 所以啊，小白都係免費係咪 啊？小白帶埋阿媽去， 唔係係小白嘅爸爸媽媽要去買飛。哦，我有個仔，再有兩個孫咁樣，係咪啊？ 永遠都係小白，永遠都係小朋友。我 係我永遠都係小朋友嚟㗎。係 啦， 睇翻年紀啊，大家睇翻年紀啊。 睇翻年紀。咁除咗小朋友係免費乘搭啦，長者有半價優惠之外咧，其實有啲團體咧，佢嘅車票係可以去到六三折嘅喎， 嗯， 好抵喎， 六三折啊，咁都能嘅， 能， 一日半折啦，一日半日不如 free 咗佢算啦， 唉，呢個要問翻佢哋點解係六三折啦，可能有啲意思我唔知啊，咁所以譬如搭港鐵可以咁樣啦，咁原來搭巴士咧都有嘅喎，即係譬如你指定搭一啲嘅巴士路線啦，咁轉乘一啲咧機場路線咧，喺轉乘嗰一程車嘅時候咧，都可以以優惠價，亦都或者可以係免費咁樣咧去轉乘呢個機場路線嘅喎，咁、但係呢個要留意咧，就係要用八達通，或者係一啲嘅電子支付工具先 合理嘅。咁如果你怕俾 cash 嘅，佢都唔知道你搭過啲乜嘢， 佢唔知道你喺邊度嚟。 係啦， 係啦，咁但係 想俾優惠你都唔得噶。 我影低張相得唔得？嗱，我喺呢度影過，嗱，我搭呢架車嚟嘅，俾真俾佢睇咁得唔得？跟住我再攞個銀包、碎紙包出嚟數啲銀俾佢得唔得咧？ 係 唔得嘅， 唔得嘅， 唔得嘅， 係啦。即係人哋個優惠係咁咧，我哋跟翻佢遊戲規則。係 啦，同埋我哋會增加咗呢一個車長嘅負擔。 嗯， 係啊，即係車長話都即係佢冇得話事噶嘛。係啦，我哋無謂要令到佢 嗰啲站長啊， 係啊，冇錯， 嗰啲係站長。车长佢处理唔到呢个问题， 系咩？ 系啊， 但系佢上车会俾车长睇啊嘛。 哦，都系， 系咪车长可能就会叫唔好意思啊，唔得唔得啊，请你落翻车啦，咁样咁又唔系咁好啦，系咪放假？ 跟住后边仲有成班人喺度排队喎。 系啦，大家可能咧就会心急噶啦嘛。咁到最后咧就系城巴啦，咁佢都有三个咧嘅优惠。咁优惠系啲乜嘢咧？就系有呢一个城巴机场快线嘅来回车票，即系你一次过买咗个来回车票就抵咗啦。 系 系啦，就唔即系你单程一定系 唔好买单程啦。 系啦， 系咯。 咁同埋有一啲 翻啫，嗰度机场都隔蚀啦。 我哋就搬咗入去噶啦，嗰一次搬咗入去，我唔翻出 唔翻出嚟啦，瞓喺坐诶，瞓喺机场，好似嗰套戏咁 样。Terminal 咁 样。咁第二个优惠咧就系 瞓几年。 咁听日冇咗中国。咁就第二个咧，就系有一啲指定路线，有啲指定路线咧就系有优惠同埋免费乘搭嘅，又系咁，大家都可以上网睇翻啦。而最后有一个优惠咧，就系佢有即日来回半价嘅优惠，即系其实你即日来回咧。咁就有半價優惠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出去外地旅行嘅，但係你就可以隔賣唔得，都要喺個復活節連假裡面嘅，即係譬如聽日飛走，然之後你星期一翻嚟，咁你就可以用嗰個來回車票啦，咁、就優惠咗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唔錯嘅，就算譬如好似啱啱小白咁樣講，有冇搭過機場快線啊，小朋友？ 有。 小朋友啊，唔系你啊， 唔系啊， 小朋友啊， 都有啊，因为 Vicky 冇坐过嗰次坐巴士， 哦，咁咪应该坐下都 系啦，咁所以系啦，就可以去坐一坐，咁啊，了解一下咯。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啊！特区政府咧锐意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贸发局咧就将喺4月12至15号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三大科技展噶噃，当中咧就包括全新嘅香港国际创科展。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为大家介绍呢一啲嘅展览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思芬，好高兴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哋呢个由特区政府啦，同埋香港贸发局合办嘅首届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嘅呢个展览会咧，以智慧生活联系世界为主题，围绕智慧城市啦、智慧政府、智慧生活同埋智慧出行呢啲咁嘅领域咧，系汇聚来自世界各地重量级展商同买家，仲有中国内地同埋东盟嘅国家官员啦、科技专家啦、科研机构同埋意见领袖等等咧，系一齐参加嘅。我哋希望咧，藉住呢个展览，开拓跨区域、跨行业同埋跨界别嘅合作机会噶。亦都透过带动个创科机构同埋市场对接咧，推动创科成果嘅产业化。InnoX 仲会跟我哋嘅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同埋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咧，同期喺会展举行嘅。呢三个展览会咧，一共吸引咗超过2600间来自香港啦、中国内地、亚洲、欧洲同埋美洲19个国家同地区嘅展商参与。 嗱，据我所知咧，香港 InnoX 咧，咁啊其实系国际创科营商周啦，亦都即系 BIT Week 嘅旗舰活动嚟嘅。不如咧，阿 Jo 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 BIT Week， 同埋讲下InnoX 嘅阵容咧， 好啊 ！BIT Week 期间咧，其实就举办好多唔同嘅创科盛事嘅。除咗 InnoX 同埋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之外咧，仲有由特区政府同埋数码港合办嘅数字经济峰会啦。2023年香港嘅 Web 3嘉年华亦都会系同期举行噶。而 InnoX 咧作为 BIT Week 嘅旗舰活动啦，我哋好荣幸啦，可以邀请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嘅局长孙东教授为我哋嘅展览会主持开幕典礼。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国家科技部嘅张广军副部长咧担任呢个主题嘅演讲嘉宾添。参展商嘅阵容咧都好鼎盛嘅，包括有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将会透过咧佢哋嘅智慧香港展馆展出过8项咧有待推动香港智慧城市发展嘅创科方案。创新科技署咧亦都会喺我哋嘅 InnoX 里边咧展示 Inno Hong Kong 旗下14间研究实验室同埋全球顶尖院校合作推动嘅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嘅项目噶。香港发展创科必须咧同内地就紧密合作啦，所以咧我哋都邀请到咧12个内地10个唔同省市嘅展团咧嚟香港参展嘅，分别有嘅北京中关村啦、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浙江省同埋杭州市嘅展团、江苏省同埋南京市嘅展团、青岛嘅齐鲁苑展园、上海松江 G60 科创走廊，佢系咧长三角嘅 G60 科创走廊里边嘅重要组成，沪港数据合作馆、深圳市展团、厦门展团同埋成都展。全部都是推动这个创科上面有丰富的经验和雄厚实力的。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有本地的大学和研发中心参与，还有的就是国际领先的科技企业参展，也都请来很多本地和海外的展团，包括 B4B 大数据应用挑战赛、数码港、香港科学园、智慧城市联盟、来自法国的非常法国非凡创新的展团、加拿大的展团也都会在通关之后重临展会的。而来自世界各地官产学研界别的代表也都会在展会里面了解展商的方案和采购的。 其实官产学研之间的交流对这个推动创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周华展会其实怎样为他们创造更加多的交流机会呢？ 首先东盟国家其实现在发展非常迅速，也都积极打造他们的智慧城市。我们邀请了超过60个同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加上中国内地负责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政府官员来港参观这个 InnoX 的。我们也特别举办了这个东盟的圆桌会议，部分到访的东盟国家官员也都会出席，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和各地的展商分享打造这个智慧城市过程里面如何可以达到以人为本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机会。我们在展会期间举办了香港国际创科论坛 InnoX Forum， 邀请到曾经获福布斯杂志选为东南亚创生女性企业家的 Aisha Khanna， 我们也请来国际著名的未来学家 Matthew Griffin。 除此之外，我们也邀请到内地多个省市的官员、不同国家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组织的代表、多家行业领先科技企业和独角兽的高层出席论坛。展会期间也会举办很多的研讨会，包括由非常法国非凡创新展馆分享巴黎他怎样可以把握到2024年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推

咁我哋下個禮拜小白早要問下 IT 達人係做 KOL 嘅時候，係、究竟我哋係俾科技玩緊啊，定還是我哋玩緊科技？ 我諗佢會笑，梗係我哋俾科技玩。 呢、這個禮拜好多假期啊嘛，咁、 嗯、 所以咧假期有啲咩做啊？即係、可能去旅行啦，你唔去旅行離不開，咪約啲伴侶行街食飯睇戲。我成日都點解嗰個節目一定係呢三樣？行街食飯睇戲冇噶咯喎， 比較單調。而家好多人，以前咧就真係行街食飯睇戲，就當係直落咁唱雙簧咁唱曬出嚟嘅。 極其落去埋即係唱啊唱 K， 去埋唱 K 啦。 係啦，咁而家啲人嘅選擇咧，我覺得係多咗嘅。即係你原來香港發掘咗好多唔同嘅玩樂嘅方法嘅，咁咪可以去咯。不過都係離唔開行街食飯睇戲。 即係有冇聽我講話拍拖嘅時候，不如我哋今日去放風箏啊咁樣？你唔會嘅，係冇呢啲咁樣嘅娛樂。 唔係都多咗人話，不如我哋去行。行山啊，咁样嘅 行山 ，系啊，同埋啲工作坊，工作坊， 呢位咩山啊？行山 ，行山。 嗱，所以假期咧，无论你行街食饭睇戏，边样都好啊。咁你睇戏，一系就喺戏院睇啦。咁当然电影啊，都鼓吹大家喺戏院睇嘅。但系随住一个网上串流平台，你会我喺屋企都可能好多选择咁样。咁以前咧喺即系讲紧。哇！一數可能即係九十年代都勉強仲有啊，就係嗰個叫做啲假日電影啊， 哦， 即係過年嘅時候賀歲片啦， 富貴逼人， 富貴逼人啦，咁跟住 開心鬼，開心鬼咩個？ 係啦係啦， 阿黃百鳴， 咁佢有啲咧好固定嘅假期一啲熱門睇戲嘅時段，即係譬如農曆新年啦、復活節啦、暑假啦、聖誕，呢幾個咧就係當時嚟講戲院係必爭之地。係 啊， 咁所以各大嘅嗰啲電影公司咧都會拍一啲專係俾呢啲節日播嘅，譬如咩聖誕奇遇結良緣，一聽就知個名就知聖誕節咯。譬如咩嗰啲富貴逼人，新年啦，咁你會大約知道噶嘛？甚至 復活節冇戲喎， 甚至乎一個恭喜發財，冇好似叫做記過咩財神到嗰啲咁樣啦。復活節咧，佢會有啲戲都係話我哋復活節檔期會上嘅，咁都係因為多人睇咁樣放假， 但就做唔到個主題啦。 離不開都係要開心， 係 嗱，但係今年咧就已經唔同啦嘛，即係譬如毒舌大狀，過賀歲片嚟， 係啊，有兩套都係有關於法律嗰啲電影， 唔係話我好開心啊，即係唔係嗰啲，係另類咗。咁所以話今年咧，其實一個指標就係以後呢啲咁樣所謂嘅節日電影咧，呢個類別可能會慢慢淡化，咁唔好再講乜嘢類型嘅電影，淨係你好睇定唔好睇啫，你想睇。乜嘢时候你都可以睇，唔想睇呢其实你摆旺嘅档期你都唔会睇。咁嚟緊就会变成一个咁样嘅现象，即係我自己觉得。咁其实係好嘅，咁其实係好嘅。咁你大家即係真係去睇返电影嘅本质囉、而唔係话因为大家都要睇戏。 为咗娱乐。 为咗娱乐。咁大家去睇戏就要是大搵套戏睇。真係要大家拍一啲好嘅戏摆喺咩时段我都会睇。正话小白讲清明节又真係冇㗎喎。又系㗎喎。 公司翻衫唔得。 但佢會擺咗喺7月14啊嘛，都會擺咗喺魚蘭嗰啲前後嘅波，咁咪食翻嗰啲咁樣嘅氣氛啦。咁就係即係春秋二祭咧，就好少可你話我哋會睇戲嘅，即係又唔係好似唔係好鼓吹娛樂嗰一樣嘢咁樣。咁但係你喺屋企你都會揀到去睇啊。所以今日就想講下，如果大家喺假期裏邊，即係仍然即係你都會放下假，會揀選啲乜嘢戲睇，或者你睇過覺得哎呀唔知點解我係呢個假期咧？我成日都会攞翻出嚟睇嘅，譬如有一套咧就系一个圣诞或者情人节嘅一个咩啊，即系 Love Actually，即系呢一套咧， 哇， 咁多年咯，十几年，我之前睇咗一个网上嘅调查咧，就系嗰啲电影重播嘅时数咧，Love Actually 高居榜首啊，咁多年咧，因为佢几亿小时噶啦，已经，即系当然佢系计埋啲网上串流啊或者点样咧，因为大家都好似好习惯，因为平时唔睇啊。唔知點解一到情人節，不如睇一次啊！ 係咯係咯係 咯。咁跟住聖誕，好似冇睇過咁樣，不如我哋又睇一次啊！好似令到你著咗魔咁樣，即係會有呢一類型嘅。 農曆年睇好多星爺啲戲啊！ 農曆年就邊定係講 農曆年冇星爺啲戲，大家又覺得 周身唔最嘈， 怪怪地咁樣。 係啊，咁係啦係啦，咁爭在睇星爺嘅邊套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今日就睇下你哋有啲咩嘅提供。嗱，而家長假期仍然即係就嚟仲喺度咁樣。咁你哋會有啲咩提議？有邊套戲可以睇過嘅？喂，假期真係可以再睇嘅咧？ 嗯，我自己咧就好想分享一套咧2004年嘅美國喜劇。 嗯，係。 好好笑嘅，電影嚟嘅，咁係叫做《小姐好白》，有冇睇過？ 小姐好白啊？ 係啊。好好笑 噶！佢下集系小姐好黑噶， 佢有小姐好白二咁样 噶。 小姐好白真系一 个 系啦。其实点解佢会叫小姐好白呢？咁其实咧就系有两名嘅探员，黑人嚟嘅。咁咧，但系因为咧，佢哋开头嘅时候，电影开头咧，佢哋就搞祸咗一次嘅行动啦。佢哋系呢一个探员嚟嘅。咁搞祸咗之后咧，佢哋咧就谂住补镬啦。咁补镬之后咧，就变咗去保护。一个两个千金小姐，咁嗰两个千金小姐咧，就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就唔能够去出席一啲嘅宴会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又要从中咧要去调查，因为呢两名嘅千金咧就系一啲绑匪嘅目标嚟嘅。咁佢哋因为要攞翻个领功噶嘛，因为上次衰咗。咁跟住咧，佢哋就要男扮女装啦。系啦，咁佢哋谂住系黑人，黑人要去扮女仔，仲要个女嗰两个千金咧系白人嚟嘅。咁所以咧，你就会好好笑噶，成套戏。突然 谂起罗嘉良添。 系啊。 咁佢总之系会引发好多一连串好搞笑嘅故事，即系譬如有男士咧系会对佢哋有追求啦，咁佢哋点样去推远，即系远距佢哋啦。咁同埋咧呢一对千金咧本身有啲死对头嘅。咁呢一对嘅探员，佢哋扮咗呢对嘅千金嘅时候咧，佢又点样去解决呢啲嘅问题咧？好笑嘅，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咧，我欣赏呢两个嘅演员啊，呢两个嘅黑人演员，佢哋本身咧系两兄弟嚟噶，好似样噶，咁就系阿 Kevin 同埋呢一个 Marcus 嚟嘅，咁佢哋咧就系好，我即系睇翻之后咧，佢哋黑人要去变咗呢一个白人嘅妆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每次拍摄咧系要用6小时嚟到去梳化，咁我觉得哇好欣赏啊，同埋佢哋咧系成为咗因为有一啲劇情嘅需要，要有男士要抱起佢哋，咁跟住咧就会变相佢哋就要减肥要节食啦，即系为咗个 哇真系瘦身男女啊， 系啊， 瘦身男女本身化妆都已经系一个嘅经典，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欣赏咯，所以大家都可以今个假期如果有时间可以睇下，哇，好好笑 嘅，好厉害啊！阿 Vicky 一介绍就介绍咗呢一个咧曾经入围五个金书会奖嘅电影啊，咁里边因为咧佢牵涉咗好多可能系种族上啊或者性别上嘅笑话，即系譬如男扮女啦，咁跟住就黑变白啊，白变黑咁样啦，即系佢会牵涉咗好多呢一类型嘅笑话里边。咁如果以而家嗰个荷里活嘅取态咧，可能呢啲未必会再出现， 系啊，未必会再出现。 咩都会好清晰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正确啲，正确啲咁样，未必会 有深度啊！即系呢啲电影睇完之后咧，佢系好笑嘅，但系永远佢喺笑嘅背后咧，佢系想你有一个空间去谂 嘅，有啲信息想你谂到嘅。 系啦， 咁睇到一啲几好笑嘅，即系譬如烂番茄指数里边咧，有啲网站评论家咧就话。愚蠢而明显的散漫喜剧，咁但系好有趣嘅，即系去到呢啲咁褒贬不一嘅咁样嘅电影咧，零零舍舍就会有一班人系咩？我唔信，等我睇下先，即系又会有要吸引咗一班人去睇，咁就好啦。即系无论系即系好嘅奖，又或者一啲即系叫做挖苦你嘅奖咧，你都可以去攞完之后。最紧要啲人睇嘅啫。 哦，系啊，系啊，系啊。嗱，咁啊 ，Vicky 就介绍呢套啦。我自己咧就喺个假期入边咧，如果要我去到煲一啲嘅叫做剧嘅话或者电影啦，剧我未必会选择剧集，因为剧集普遍嚟讲，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 十几廿集咁 样。 第一都系电影都系要追噶啦，我讲嗰、那个。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剧集嘅话咧，可能佢30至40分钟佢一集。咁可能大家就已經慣咗，平時喺放工或者搭車嘅時候都已經可以追。咁難得嘅，既然有個假期嘅時候咧，我覺得可以享受一下屋企自己嗰個嘅家庭影院。咁可以點追呢？咁直頭揾一啲電影系列係需要追嘅，例如超級英雄電影系列啦。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咁呢個應該 但呢個假期又唔夠 長，呢個假期又唔夠長啦。 如果你追埋，你淨係追電影， 仲要追埋嗰啲劇集， 如果追埋劇集 唔 夠時間啦。 睇到歐巴 退休啦，你退休嘅時候 計埋係幾耐咧？ 計埋可能真係十幾日啊！ 哇，真係 你仲要不眠不休咁樣， 係啊！你仲諗自己食飯好啦。 咁如果你呢一個叫做超級英雄系列，你唔追唔緊要，其實有好多嘅系列電影咧、例如殺神又好，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 不可能 任務啦，仲有如果你係日本嘅電影，譬如《浪客劍心》呢一類咧、其實 Lord of the Rings 都係一樣，即係全部都係幾部幾部嘅。咁、幾部咧，如果你電視台播咧，佢通常都係今個星期六播，下個禮拜六播，咁你就唔使啦。咁你如果自己有呢幾部戲喺手嘅話咧，咁你就直頭喺呢一個嘅復活節假期，你揾一輯或者揾兩輯嘅，揾呢啲 story 去到煲咗佢。咁你睇完一次，可能佢一套電影都已經成兩個鐘嘅咯。兩個鐘之後咧，你可以歇一歇，跟住咧就再煲過中間嗰集，又再歇一歇，跟住再煲埋最後嗰一集。咁你咧一日嘅時間，你就係煲一個嘅故仔。但係嗰個故仔咧係好長的。 會唔會悶㗎？ 唔會。咁你一日煲曬啊嘛。咁所以話第二日咧。你可以再試下其他嘅電影品種啦、例如佢有好多咩追擊神探嗰啲咁咧，全部咧都係有一系列嘅電影嘅。佢可能有啲甚至乎有五集啊、七集啊嗰啲咩狂野時速嗰啲都係啦，嗰啲都好似七集啦。咁變咗 十集啦， 係啦，十集啦，上太空啦嘛，係嘛？ 甚至好似話想拍第十一集添啦、 火星都去買。 要買定嗰啲花生啊、爆谷啊嗰啲。 係啊，係 啊, 啊。 不過你講起狂野時速咧，即係好快講一講，好似有個傳聞，佢好似同另一套電影 crossover 係啊，即係我睇即係網上咁樣吹啊，咁但係我又唔係好敢肯定，都係唔講咗，即係收咪先講俾你聽。聽完你都嚇唔係啊化咁樣。好，咁我好快講講，即係如果俾我咧喺啲放假裏邊，我自己好少話根據究竟嗰個係乜嘢假期而去揀電影或者電視劇睇嘅，因為咧。我你話清明重陽都係一個假期啊， 係啊。 咁如果我喺嗰啲假期睇，我又要因應嗰個嘅氣氛，我真係揀唔到。係。咁如果你話新年，咁如果新年嘅時候我心情唔係咁好，咁我冇理由睇到賀歲啊，即係當傳統嘅賀歲。 係啊係啊。 咁我會跟翻自己個心情係點樣去揀。咁如果我心情係簡簡單單，即係唔好話有好高嘅開心或者唔開心嘅話， 小品慢活咁樣嘅。 系啦，系啦。咁我呢一套咧，其實我都推介過一兩次嘅，就係、是早幾年嘅《想見你》，就係、是台灣地區嘅一個電視劇。唔係電影版嗰、那個，因為電影版我未睇啊，我未知係點樣啊、我講緊電視版本嗰、那個、電影版嗰個我遲啲睇咗我先至講啊。電視版嗰個咧係都係長嘅，都長。如果冇記錯都廿集嘅好似咁、但係佢一個好工整嘅結構，佢又係講穿梭時空噶嘛，但係佢唔係淨係我哋講緊穿梭時空嗰啲啊，究竟你係咪翻翻去以前之後，你改變咗個未來啊？ 又或者係多元宇宙， 又係嗰啲多元宇宙。其實佢表面上係講緊呢一樣嘢，但係佢實質係講緊人對一種感情嘅執著，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佢用咗一個重新嘅角度去定義一個叫做時空穿梭嘅故仔。你睇到最後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當然唔劇透啦。如果係電視版個結局，我真係冇諗過一個故仔，即係講緊時空穿梭嘅故仔嘅結局，佢係可以咁樣完。咁、而且完咗之後，你都仲要俾兩下掌聲。所以我第一個咧就即係都會睇喂，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優質嘅電視劇嚟嘅。咁、特別喺個劇本嗰方面。咁第二當然係個導演拍得好啦，同埋演員嘅組合咧，你都係覺得哇，即係非常正。咁如果喺假期期間咁二十集咁當你一個鐘一集。十零廿個鐘，咁你中意一次過睇曬又得。咁如果喺呢個長悠長假期裏邊，你慢慢睇曬，唔使一日好似小白咁一日睇曬嘅，你分開睇亦 OK 嘅、 慢慢品嚐下， 係啊， 呢、這個都幾好喎、 啊。如果帶點雨水咁樣，而家咁樣個天氣咁樣，可能有另一番浪漫嘅感覺。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手枪就发生着眼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五十五分啦，一首嘅歌曲嚟自 Ega 嘅 Miss。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今个星期似乎过得几容易噃，尤其是系各位打工仔，因为寻日放完清明节假，跟住话咁快，听日又开始有复活节嘅假期啦。既然个心情轻松咗，不如又庆祝下今日呢个特别日子啊！虽然我知道今日要翻工，但今日翻工都可以好好玩噶。点解呢？转头话你知啊！Out 10th throne, can't get up, you knock me down. Give me more, it's never enough. Ooh, look up, love strike, trying to get my courage up. This is only starting for us. Ooh, I said, oh, how you gonna make me lose control like that? I said, oh, go on, and just like that. You're giving me a good feeling.Something about you pulls me in. I get a good feeling. You're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You're giving me a good feeling. Take me to a place I've never been. I get a good feeling. A good, good feeling. get a good feeling. 原来今日4月6号叫做 International Fun at Work Day， 即是说国际好玩翻工日。这个日子是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的了。当其时有间公司叫做 Playfair， 他们连个公司的 logo 都是讲要有几 fun， 有几好玩。公司的政策说他们是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fun and play at work。即是说他们是全球首屈一指懂得怎样在办公室都玩得开心的人，主要就是希望各位的员工回到公司都抱着好奇好玩的心态 enjoy 他们自己的工作。既然昨天又放完清明节，明天又可以开始放复活节假期，今天不如都轻松一点，在公司玩得开心一点。 早晨，早晨啊！今个早上咧，继续一齐学下打篮球先啊，学下啲心法咁啊。上集咧就同啊林书豪、李群篮球联盟嘅香港区总经理尹志远咧讲咗啊，佢哋教啲细路仔打波嘅时候咧，都讲下啲喂，有啲社交障碍都可以透过运动啦，或者透过唔同嘅媒介咧，可以改善得到。今集咧，我哋 focus 啊一啲咧青少年嘅球员学习篮球嘅时候。个情商点控制，个心理状态，个心理质素点样好？咁好啦，教练早晨，交俾你讲。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系、 嗯、啊，其实咧，现今嘅社会咧，除咗我哋上一集讲过嘅运动社交啦，咁其实今堂咧，我就想今集咧，我就想讲多少少喺个比赛之前，我哋点样去准备？阿欧华，你有冇试过最后一分钟射一球罚球好紧张咧？ 有。但是呢我是冇胆嘅。我通常呢将呢个咁 critical moment 呢咁压哨球啦，如果用中文嚟讲就、我通常唔会俾自己处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控制紧张时刻嘅心理质素呢係差嘅，係差嘅。所以我通常会让俾个心理质素渐佳嘅啲球员去做囉。我就係咁啦，我会避开嘅，我係嗰种球员嚟嘅。教练，但如果真的要我射呢，我会好紧张，而且我觉得是背负了全队的胜利咁样。所以我不会射。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不会射。 其实你不是差的，只不过呢是未训练啫。 好好好，咁交俾教练 train 下我啦，好吗？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而家呢某一个运动品牌啦，其实都喺网上面呢，佢哋都做了一条短片，其实係教緊一啲球员啦，甚至未必係小朋友，可能係啲职业嘅球员，佢哋点样去处理一场比赛。可能有几种啦，第一种呢係自我沟通，其实可能就正正由先所讲个情况，可能就係去到比赛最后个阶段，哇，你冇得揀第二个射罚球㗎嘛，可能个球就真係你俾人犯规。好啦，你行到上罚球线上面，你点样应付呢？你射罚球射得五秒钟嘅时间、球证俾完波你之后你就要起手啦。其实我哋就会喺一路一路喺成个球证吹完犯规之后，其实一路同自己讲，其实我係得嘅。之前都好似有一套电影都係咁讲啦，你得嘅。你输就歉一世噶啦，咁样 系啦，激战咁样系啊，咁样你输就歉一世噶啦，咁样系嘛？唔系你歉就 冇错， 你歉就一世噶啦。咁所以就要有自己同自己对话咯。但系其实做唔到咁多噶，因为教练有教练指引啦，场外有欢呼声啦，队友有期望啦，你好难可以腾出几秒时间同自己讲你得噶，你得噶。当然你可以鼓动自己做到，但系鼓动同真实做到系两件事嚟咩？ 咁啊，唯有靠经验啦。呢个另一个搭救就系、可能你透过无数次嘅失败，你总会有拎起呢一份胆量嘅时候嘅。 系 啦，咁除咗自我沟通啦，咁仲有另一个，我哋会喺赛前咧，其实会做一个叫做可视化嘅一个练习，即系 visualization。咁其实就系可能喺一间好静嘅环境啦，咁其实喺个脑海入边咧，其实就预示咗成场比赛嘅发生，例如可能系场地啦。日灯光啦， 天氣啦，有冇落雨啊？或如果室內咁，梗係可能係個冷氣嘅情況啦。咁甚至乎可能會有對手俾嘅對抗性啊，甚至乎邊個球員掹你，或者你點樣去做防守，我哋呢個都會喺一個可視化入邊去塑造咗成條片出嚟，令到自己已經有一個咁樣嘅經驗，就會淡定咗少少。當然你話幫到幾多，真係睇每一個人嘅心理情況嘅壓力，可承受嘅壓力。咁但係我試過同啲小朋友，可能係佢第一場打學界之前真係超級緊張，但係的而且佢做完之後咧，哇！佢哋真係會話俾阿 Sir， 我而家真係冇咁緊張啦，我可以隨時 ready 落去啦。咁樣嘅喎， 咁幾好喎、啊，真係，即係學有所成。嗱，我咪成日想透過呢個環節講咯，真係個籃球個學習系統唔同咗，有好多方法。咩叫運動科學呢？運動科學就係呢啲啦，就係、是、用好多唔同嘅 media， 用好多新嘅一啲 product 又好，點樣咧，去教導你可以點樣 pick up 到個心理狀態。將啲好虛幻嘅嘢實體化，而透過運動科學去應用咧，呢、這個真係好好，所以我好期待嚟緊，即係香港一啲新生代嘅球員，透過即係除咗你嘅機構啦，咁可能坊間仲有其他唔同嘅籃球機構咧、真係可以將個籃球文化咧，即係進一步提升啊，喺成個亞洲嘅地位咁樣咯，咁所以都加油啊 ，Ranting 啊，我成日都支持你。但係與此同時就係、是、去不斷去教嘅時候咧，其實做教練都要不斷學喎，係咪啊？即係舊時你都唔識呢啲嘅 technique 啊，或者冇呢啲咁嘅心法啊，或者个课程可能你哋都会度啊，或者好系统化咁去教，系咪你哋做教练都要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咧吓？ 其实绝对系啊。咁我咧几时系接触呢一样嘢咧？我系喺 Covid 嘅时候，啱啱 Covid 开头嘅时候咧，机缘巧合之下咧，就认识咗一个协会同埋一个博士。咁咧佢就有开班啦。咁跟住我就喺胆粗粗嗰阵时就 online。報咗，哇，都唔平㗎嗰課程。咁但係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對我同我對我嘅學生係非常之有用、我覺得係相當之值得嘅。 咁、希望都叫做將個籃球文化越推越廣啦。好啊，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我哋嘅嘉賓啦，有嚟自呢林書豪啊、李群籃球聯盟啦、香港區嘅總經理尹志遠 Ranson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晝呢同 Ranson 講下呢，究竟你篮球嘅启蒙系啲乜嘢？又调翻转头就系、是，你打篮球嘅路程入边啦，有冇一啲嘅球星系你学习嘅对象？你一路都想跟住佢嘅足迹去做咁样咧？咁啊，好啦，下集再同 Ranson 倾偈啊嘛，多谢 Ranson，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听救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9岁来自爱尔兰的这位歌手也是前度 One Direction 的成员。Niall Horan 有这首个人作品 Heaven。 Strange that roof falls around you, you float across the room. Your touch is made of something heaven can hold a candle to. You're made of something new. Let's not get complicated, let's just enjoy the view. It's hard to be a human, so much to put an answer to. Now Horan 都玩好多运动嘅，最热衷咧就系足球同埋高尔夫球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 ，Now Horan Heav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日同大家讲下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 OPEC。是由一个13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成日都说由祖国减产 ,OPEC 减产，讲紧的就是他们啦。讲啲历史俾大家认识下，在1960年9月14号由五个始祖国，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地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成立的。如今他们的总仓是位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目前有13个成员国。截至2019年， OPEC 的石油生产量占全球的产能 38%。 OPEC 的使命就是协调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和维持稳定价格，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这件事其实都挺难做的，所以 OPEC 就要成日开会咯。而他们每一次开会的决定都会左右到油价的上上落落。再详细一点，找日再跟你谈多一点啦。正所谓听多一件事旁下身，我是阿欧。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今日朝头早又想同听众讲下啦，旅游啦，而家即系长假期咁，但系我哋咧就放假嘅同一时间咧，其实喺其他地方，例如印度咁样啦，啊佢哋咧就 plan 紧系几时八月嘅旅行团嘅，即系好似嗰啲暑假旅行团咁啦。哦，咁我见到佢哋呢团咧，其实都几有趣，咁啊系一个长途车嘅旅程嚟嘅。嗱，首先我都有坐过长途车嘅，咁啊，但系佢呢个咧系为期56日嘅旅程。去22个国家，欧洲国家。 即是旅行车 tour 㗎喇。 旅行车 tour 啊。咁佢有啲嘢标榜嘅。第一佢喺土耳其出发啦。第二呢咁佢喺呢一个旅行团入面呢，佢就标榜我哋唔需要呢去到等嗰啲航机嘅班次啦。如果你係会经过，有啲人会搭邮轮㗎嘛。又唔需要俾佢嗰个邮轮嗰个时间呢限制咗自己嗰啲活动嘅空间。咁你只係需要呢喺架巴士上面，即有啲咩你就上架巴士。咁你就可以周围走啦。咁但我就觉得呢，如果你係即真係超过一个月，56日嘅旅程到访22个欧洲国家，最后佢係以英国做终点嘅、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諗我都唔会去 join， 因为太辛苦。 其实特别係暑假期间呢，喺欧洲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叫做巴士旅行团嘅。 係呀、 我以前僆仔即係我读完演艺嗰一年，我都有諗过不如 join 一个咁样，因为之后就要做嘢咁样、你未必有再一啲咁长嘅假期㗎嘛。咁嗰陣时睇呢， 都是大約是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嘅啫，即係冇而家話五十幾日， 五十幾日咯， 五十幾日真係太多。 咁以前咧仲好興咧嗰啲譬如坐廣州嗰啲火車，因為以前譬如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咧，我記得就坐嗰啲廣州火車，就譬如上北京，就坐嗰啲有以前有分咩卧咩定係企噶嘛，咁就去嗰一類嘅 trip 咧， 係 啦，又平啲咁，但係都要用幾多嘅日數嘅。 嗰陣我睇嗰啲咧就係佢直頭架旅遊巴有埋牀嘅，所以佢一架車唔會有好多人，咁有埋床你可以瞓。當然你唔係話喂好舒適嗰啲咁樣，可能佢一叫做一張床可能已經有三格噶啦，即係上中下咁樣，咁咪擺好多張喺度，咁你都可以瞓下咁樣。去到邊個地方咪又係落車，咁俾你哋去體驗一下。嗰啲咧相對嚟講，如果你話俾嘅價錢咧。就平啲嘅，即係當時啊，但係而家就唔知啦。 係啊，而家佢咧，其實佢啲巴士嘅樣子出咗嚟嘅。佢嗱頭先鐘哥講嗰個咧，就話有得瞓又成啦。其實罩緊，我睇咧，其實佢就冇得瞓嘅。 呢個應該冇啦，呢、這個應該可能去到嗰度就住當嗰、那個地方嘅啲住宿咁樣， 住翻當地嘅住宿嘅。咁、我就覺得應該會幾辛苦，因為走翻嘅國家太多啦。咁你雖然你巴士咧會車你周圍去，咁我以前坐巴士旅遊嘅時候咧，最開心的一樣嘢就係。你係去到嗰啲中途站，你可以譬如休息啊， 攞落車， 攞落車啊，買下啲食物啊。咁、但係上到車咧，其實個氣氛我覺得一般嘅，因為上到車大家喺一個咁周居路，冇啊，大家攰啊，大家攰咧，即係一上車嘅時候，大家坐喺度，我坐喺度休息一下啦。咁、但係你一坐喺度休息咧，其實你都係熬車嘅啫嘛，跟住落你就好期待。佢個景點來臨啦， 唔同嘅係唔同嘅地方就係你坐飛機，你只係高空俯瞰；你坐車，你就真係可以睇到成個環境係點樣咯。呢個就係唔同啦。咁啊，適隨轉變啦，你想要邊一樣嘅享樂？ 不過我覺得好似會坐到 pat pat 痛咯，係咪啊？ 你預咗㗎啦， 係咯， 預咗，因為你喐動嘅空間就會細， 係啊，空間細啲啊嘛， 即係。 如果譬如嗰啲遊輪咧，即係起碼你都可以行下有地方係嘛、但係坐車唔 年紀大啲先啦，嗰啲等我去咗先啦。 O K， 唔適合我係咪啊？ 唔係適合嘅，其實冇話年紀大定年紀細去玩嘅。咁當然你一家大細去都得啦，係咪先？冇所謂嘅。 係啱嘅，不過係都係如果坐車咧，可能大家都係即係睇書啊，或者玩手機啊，係咪真係睇到身邊啲風景咧？又真係 都唔好睇書啦，架車搖下搖下，眼都盲啊。 係啊，暈車狼。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啦，今日朝头早咧，同埋 Vicky 一齐咧就揾阿唱出嚟啊，咁啊到底睇下今晚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先？早晨，阿唱。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Hello， 早晨。 系七点半钟嘅时间咧，我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铿锵集噶咯，但系内容讲咩噶？ 喂，今集铿锵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咧，我哋香港人上楼嘅问题啊，咁啊，特别系啲基层嘅朋友上楼啦，咁啊，基层咧个住屋问题几严重，我谂全香港人都知道噶啦，咁啊，根据统计处嘅数字，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吓，嗱，原来超过二十万名嘅市民咧，而家仍然住喺㓥房嗰度，系、啦，咁啊，基层住屋即系呢个问题有待解决啦，咁。現屆政府啦，就啱啱推出咗呢個簡約公屋，咁、希望咧俾嗰啲等候上樓上去公屋嗰啲基層市民有機會可以改善居住環境啦。咁、但係呢啲簡約公屋又係咪即時幫到呢啲嘅㓥房居民呢？咁、政府另外仲有啲乜嘢政策可以令到一班基層人士住得更有尊嚴呢？咁、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咧，記得今晚七點半留意鏗鏘集啊！ 哎，要啊，有陣時即係睇翻好多呢一類型嘅特輯啊，或者。行过不同区份的时候看到有些朋友其实心都很噏住都会在想会不会有更多的政策啊快点帮助他们啊特别我们也看很多报道就是小朋友住在一些环境差的地方都仲要在这里比心机读书呢其实、我的心 心都噏一噏 了是啊看看会不会啊今晚铿锵集啊上楼中转站会不会帮到这班朋友啦八点钟了、 好阿昌八点钟有些什么啊 八點鐘就繼續有呢個港將神隊友啊，就係、港將就香港嘅運動員啦，同埋佢哋一班神隊友就係講緊嘅幕後嘅團隊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香港滑浪風帆代表隊嘅成員鄭清賢。咁啊，我哋一提起香港滑浪風帆咧，梗係會諗起阿珊珊啊嘛，李珊珊 係啊。 佢喺1996年啊，為我哋香港贏到奧運第一面金牌啦。喂，但係1996年咧，呢位鄭清賢都未出世㗎。咁啊，大家諗到佢係年青一代。咁啊，運動員咧就代接代啦，一代接一代。其實咧，原來滑浪風帆用嗰塊 比賽帆板都是不斷更新的，而家比賽嗰塊板咧，同當年阿山神用嗰塊係好唔同的， 物料唔同曬啦， 係啦，咁啊設計全部都唔同曬，咁啊為到咁啊，咁啊鄭清賢咧就特別同佢嘅神級隊友啊，就係、是、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嘅張欣教授團隊，咁啊佢哋一齊合作。就結合呢個空氣動力學嘅科技，同埋佢本身運動員嘅啲實戰經驗咧、研究呢個比賽策略咁話，咁啊好新好多科技嘢喺裏邊啦。咁啊，想知道多啲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呢個港象神隊友啊。 係咁啊，另外十點半啊，咁啊半分鐘時間同我哋講下話場。 係啊，咁啊有千城百味啊，咁啊睇開呢個節目，大家都知道係帶大家食盡大江南北噶嘛。咁啊。今集咧，我好中意，唔知系大家中唔中意，同大家讲甜。 可以中哥中意喎，讲甜喎、 啊。系啊，咁啊，呢个甜品咧，即系原来大江南北咧对甜嘅理解系好唔同噶，所以佢哋煮甜品嘅方法亦都好唔同。咁啊，大家想知道佢哋用乜嘢唔同各自嘅手法去煮甜品嘅话咧，今晚十点半记得留意千城百味啊吓。 咁大家留意住啦，十点半钟啊，我都中意食甜嘅，钟哥又中意食甜 ，Vicky 中唔中意啊 ？Vicky 阿畅你都中意啊，系嘛？ 冇错啊。 咁大家十点半钟嘅时间咧，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咁千城百味咁啊，今日夜晚大家一齐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与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中方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话，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串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高调会见蔡英文，实质是美台相互勾连，展开美台官方往来，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領土完整，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沙特阿拉伯外相費薩爾與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據報今日會在北京會面，尋求推動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將會是兩國外長七年幾以來首次正式會晤。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員說，雙方同意在北京會面，原因是兩國早前達成恢復外交關係的協議是由北京促成。沙特传媒引述利雅德消息人士报道，选择在北京会谈是中国在促进沙伊沟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延伸，会上将会讨论上个月宣布的复交和互派大使安排。有伊朗官员说，美国加入中东地区的时代已经结束，区内国家有能力在没有华盛顿干预的情况之下维护中东的安全与稳定。房委会今年二月起在青衣青康路北地盘引入首部数码化机器人进行室内油漆喷涂工作，是本港首次应用在建筑项目。房署指出，新引入的油漆喷涂机器人可替代油漆工人绝大部分体力劳动工作，亦都可以减少职安健风险，在灯光昏暗环境之下可准确完成内墙和天花的喷涂工作，在15至20分钟内可完成一个两或三人单位的内墙和天花喷涂工作，每平方米成本40元，较传统人手工序每平方米平18元，但是两者对公营房屋的整体造价无大分别。房委会自2020年3月起评审新建筑合约标书时，已经加入有关使用建筑机器人技术的新规定，如果能够证明有关技术能够提升生产力、建屋质素、安全和环保表现，那份标书会获技术评分。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冇得休息的，香港人日理万机系人都知，住喺呢个城市真系好忙，就算无事都要搞到自己忙。简单嚟讲，行步路都要快啲，节奏要配合翻呢个城市，或者一日点都要做几十件事，唔可以做少啲。如果比较悠闲，就会觉得自己唔属于呢个地方。有冇留意每日营营役役完成一天工作，翻到屋企，如果回想一下今日究竟做过啲乜嘢？你未必会记得，淨係有一种忙咗一日嘅感觉。但係忙啲乜嘢呢？完全醒唔起。有啲人觉得忙係一件好事，证明你工作能力强，办事效率高，呢个世界需要你。亦有人觉得生活太奔波，完全冇时间坐。到底你想点配合呢个城市嘅节奏，睇你自己啦。其实每个人每日都需要有少少私人空间 ,me time, 俾自己喘息一下。但係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呢？还是根本唔愿意咁做呢？你可能会话啦，香港地秒秒钟1,900,000上落，所以每秒钟都要多方位工作。係㗎係嘅，多方位工作可能已经成为地方特色。早两日啱啱做完嘢，人有三急，于是找个商场方便一下。推门入去，唔敢想象见到嘅画面。首先望到喺洗手盆嘅位置有两位哥仔洗紧手，同一时间佢哋讲紧电话。佢哋两个一齐侧起个头，将智能电话夹喺耳仔同膊头中间。由于而家嘅智能电话越出越薄，如果用呢个姿势听电话，角度就要越嚟越大咯，好似要将耳仔贴住自己膊头一样。心谂你唔惊颈痛嘅咩？企喺尿兜方便紧嘅两位哥仔仲厉害，企喺左边嗰位，右手攞住手提电话，左手处理事情；企喺右边嗰位，左手攞住手提电话，右手处理事情。两个尿兜相距位置唔系太远。相信佢两位甚至电话里边嘅另外两位都听到大家讲紧乜。其中一位完成事情之后去到洗手盆洗手，佢知道揸住手提电话嗰隻手係唔需要清洗，所以只係随意洗洗另外嗰隻手，跟住就走。终于等到次格入咗去，好似听緊环回立体声，喺我左手边不断讲紧唔同股票嘅数字，另一边同朋友聊天。我好想敲门问一问，其实同你讲紧电话嘅人知唔知你而家做紧乜嘅呢？睇嚟我哋真系冇办法专心做一件事。奉劝各位，如果真系无时无刻都要同其他人有联系，唔好话俾人听你而家做紧乜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住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气，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四月六号啦，咁今日咧，其实如果啲人中意去，譬如上樱嗰啲啦，咁日韩啊、内地啊，都有好多樱花上嘅。香港嗰啲樱花咧就完咗噶啦，因为香港就早开，因为我哋比较南嘅位置嘛。好啦，咁啊开完啦，香港嗰啲。咁如果大家有啲中意玩嘅，玩追樱嘅，即系跟住佢啊边度开，我就坐住架车去一路上樱花，都有啲玩法。咁其实每一次咧樱花季节完咗之后咧。咁都有好多食物呢啊，原来同樱花呢係好有关系、 嗯。 更加呢就会 sell 嗰啲期间限定。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樱花茶咁 样。樱花茶啦，樱花味嘅和果子啦，樱花味嘅薯片啦。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非常之多櫻花味嘅製成品。其实櫻花味嘅簡易呢都有嘅。咁、但如果我问大家啦，櫻花到底係咩味嘅呢、 香囉。 香囉。 香囉。 花味咯，可能 清香。 正所谓，正所谓点解咧？系应该香啊嘛，应该香， 应该香， 应该香，所以系香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咧就樱花味咧，其实系一种好难捉摸嘅味道。嗱，本身咧。櫻花呢個品種咧，佢哋喺開花嘅時候，其實佢哋個味唔係好濃郁嘅，唔算係好大味嘅一種花嚟嘅。咁、當然啦，蜜蜂嗰啲會去聞到會採蜜啦。咁、但係我哋人咧，其實對櫻花味嗰個認知其實應該係好低，因為佢冇乜味啊，即係菊花。 菊花梅菊花有一大扎，你先闻到少少淡香、淡香咁样嘅出嚟。咁如果你话樱花个味咧，其实就算佢爱嚟做一啲樱花嘅果子啊、樱花味嘅洗头水啊、沐浴露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在于佢个叶啦。好啦，佢个叶系令到大家会感觉得到系樱花味嘅关键。嗱，点解可以饮食图鉴讲咧？因为实在有太多嘅食物咧。佢哋會加櫻花，甚至乎櫻花鹽，可能大家有啲人都會諗，哇！呢只鹽滲咗落去咧，哇，好靚啊！ 粉紅色嘅係咪？ 粉紅色有啲係岩鹽啦，咁但係粉紅色有啲都係櫻花鹽嚟嘅，因為櫻花粉紅色，大家個感覺就好櫻花，咁滲落去，咁其實佢本身個味道咧，的而且確咧係要靠嗰個葉咧去到帶出嚟嘅。嗱，佢幾乎咧冇味道，如果生食呢個櫻花嘅話咧，其實係有少少苦澀味添嘅，咁所以咧就當然唔建議啦，因為食嚟都無謂，咁又唔係好食，咁所以佢個味道咧係喺一啲叫做葉，佢哋嘅葉咧經過提煉之後再提取出嚟嘅味道嘅。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櫻花葉咧，因為佢櫻花葉一塊葉啦，佢有啲好似起角咁樣，佢啲紋咧沿住佢樹葉嘅邊，佢有啲起角咁樣嘅位嘅，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紫蘇葉係唔係櫻花葉啊？兩樣嘢嚟嘅，紫蘇葉個味咧就好濃烈嘅，係啦。咁大家如果有食。刺身嘅话咧，或者紫苏叶，大家都知道咩？譬如大闸蟹咁，你都用紫苏叶，不过第二个整法啦。咁如果你樱花咧，佢就用咗呢个樱花叶咧，去到提炼咗佢哋嗰一个嘅气味，咁令到大家咧就会觉得咧啊，樱花嘅味道系呢个啦。咁但系本身叶咧，原来如果我用樱花嘅草饼咁讲啦，樱花味嘅草饼佢都系粉红色嘅。咁但系如果佢味道就有啦，因为樱花叶嗰度攞咗嘛。咁但係佢都仲係綠色喎，咁我話俾你聽，嗱呢個櫻花㗎咁樣，你都鬧我啦，搞錯佢綠色嘅咁樣，咁所以咧 明明粉紅色㗎吧， 係啦，啲商人咧佢就會將櫻花嗰個色素咧就放翻入去嗰啲嘅食物入邊，咁令到你覺得，呢、這個顏色係啦係櫻花啦，其實櫻花本身個味咧就係太淡，同埋咧就咁食就有啲苦澀味，佢最主要都係用翻個葉。去到做提炼佢嗰个嘅味道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下次见到有啲真系佢话到明系用樱花做出嚟，但系你发觉粉红色唔系好强嘅话咧，佢只不过系冇落色素啫，就唔代表佢唔系樱花嘅味道。咁但系如果你知道咗樱花嘅味道啦，樱花叶嗰度嚟，你仲会唔会咁爱樱花味咧？咁啊，色随尊便啦呢个吓。 我的享乐时代。 复活节啊嘛，咁样细细个咧，其实复活节大家有冇真系玩一啲或者有啲好深刻嘅回忆系拥有嘅咧？ 有咩回忆啫？你上劳作堂嘅时候，年年复活节都整只蛋噶啦，跟住临之前嗰晚就问阿妈，阿妈可唔可以整咗个蛋网出嚟，但个蛋壳唔烂啊嘛？嗰时阿妈话点整啊？ 杀熟佢咪得咯？ 唔系、哦，即系你要攞咗啲蛋嘅内个蛋白同蛋壳 攞 个 针筒抽出嚟噶嘛？ 系啊。即刻一吉，然之后就慢慢倒出嚟。 系啦，倒出嚟。 要吉两吉， 系 头尾咯， 系啊， 头尾咯。但系你都可以吉一个嘅，但你就要好轻手，即系用啲阴力揸住，然之后好大力咁样戳咯。 有冇试过整烂？ 梗系有啦。咁你就可以咁样咯。咁但系都系考功夫。但系你话嗰啲回忆咪就系劳作堂咯。 系劳作。我嘅回忆咧，就除咗整只蛋之外咧，因为蛋我已经唔会攞，即系攞只鸡蛋去整啦。蛋我就朱古力蛋。又唔使惊佢烂啦。 一次过满足你十个愿望啦。 十个愿望啦，系啦。咁又有得食，有得玩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佢嗰个篮。有个篮啦，跟住就用嗰啲皱纸，就铺喺个底 咯， 系啦，跟住就放蛋，跟住咧我就中意搵鸡仔嘅，搵啲鸡仔就放喺个篮上边，咁我感觉就好复活节啦，系啦，咁虽然你话鸡仔咧，其实同复活蛋就冇乜关系，系应该系复活兔嘅，系啦，就 系 咁咯。我嘅回忆通常都系呢啲。 嗱，我个回忆咧，我觉得特别少少嘅，因为我以前嘅小学咧，佢都几着重呢啲节日嘅，同埋都几同学生互动嘅。咁有一个咧就系逢复活节咧，就有一个搵蛋嘅环节啦。咁就系有一张工作纸，佢就会写咗啊喺操场嘅花园，究竟你搵到嗰只蛋系咩色咧？但系 寻宝图啊， 系啊，好好玩噶，我系好期待，好中意。 即系啲校工。就或者老师自己放落去先，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个大型嘅全校活动嚟嘅， 啊几好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嗰只蛋咧唔系真蛋嚟嘅，系一张系一个图画嚟嘅，然之后过咗胶咁样摆咗喺度，咁 一张卡咁样， 系啦张卡嚟嘅，咁可 能嗰只蛋就系黄色嘅咁样。但系对于即我到而家、我都仲好深刻印象，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啊！即系有一个寻宝嘅游戏。 咦？呢、這个游戏可以玩、 啊？系啊，其实你都可以同仔仔玩啊。嗯、你 我啱啱同佢玩嗰个游戏就系咩咧？揾龙珠咯，我咪有一粒嘅，跟住我送咗个雷达俾佢， 我自己揾啊， 个雷达假嘅，咁当然系啦，得个样嘅啫，跟住我就收埋咗喺唔同嘅地方。嗱、你攞住呢个雷达，去揾翻一粒珠出嚟啦，咁样，咁佢揾咗好耐啊，好 Q time 嘅呢啲时间， 梗系揾唔到啦， 要不断俾贴士， 唔系啊，或者可以咧，你画一个图画出嚟啊，画嗰啲藏宝图啊，你画屋企个平面图出嚟， 系系啊系啊， 系啦、 啊， 跟住等 佢仔有雷达啊嘛，已经， 唔系啊，复活节、啊， 复活节系啊系啊， 复活节可以画啊，咁、可以俾佢咧，系啦、 啊，几好啊呢、這个， 系啊，我啊几开心噶， 小朋友而家唔会满足噶啦，即系你就得张藏宝图，要有机关噶嘛，即系譬如我哋睇《夺宝奇兵》多啊，就有。第六集定第五集咧，夺宝奇兵多咧，佢有啲机关，譬如呢边咧一我开道门有箭射出嚟啊，嗰边个床板会冧落嚟啊， 或者你要攞好多报纸包好多好多好多层咯，系咪？ 咁做阿爸阿妈好忙、啊，因为佢去到某一个位，你要匿埋喺角落头攞支箭射佢、啊， 系 喎、 啊，你又要射到佢之后，你要 guarantee 佢系避到、 啊， 如果唔系整亲佢， 如果唔系就唔似寻宝游戏， 嗰啲箭都唔会整亲佢，但系你要俾佢觉得佢自己好威，佢、避到， 或者我捉到支箭。 系啊， 但我觉得挺开心的呢、這个，对于我嚟讲系到而家都仲记得嘅。但系咧，其实复活节点解会要复活蛋咧？你哋又知唔知啊？ 点解啊？ 知唔知啊？ 复活节有复活 系啊， 蛋 即系复活节本身系一个宗教嘅假日咁样啦，系、 啊。 咁但系点解会有复活蛋呢样嘢咧？ 点解咧？系咪啲传统宗教有关噶？ 其实就唔系啦，就系、是、咧，因为复活蛋代表咗新嘅生命开始。 哦， 咁点解唔用其他蛋咧？ 可能因为轻巧咯，你冇理由攞只鸵鸟蛋。 鸵鸟蛋咁 又唔见攞鹌鹑蛋， 鹌鹑蛋咧再细， 太细只系咪啊？ 系咯。 咁我又真係唔知喎、 啊， 係啊，等我返去睇下先，係、 嗯、 啊，雞蛋我就係知道，同埋、啊、大家會將個雞蛋烚熟咗呢，西方 啊會當禮物送俾人哋囉、 哦、 畫咗圖畫係真係當一個祝福、 哦、 送俾人囉，咁、 啊、 但係我又冇研究過點解唔係大啲嘅蛋、 嗯、 可能方便啲或者數量多啲，即係易擁有， 即樣都要轉念一下，即係點解復活節要有蛋呢？咁點解早餐一定要煎雙蛋呢？ 点解唔可以炒蛋咧？系咪？点解早餐唔可以食蒸蛋？ 可以 蒸 少啲咯，系咪？ 有嘅，有嘅，有 蒸水蛋好似好少咯。 中式餐厅可能都会揾到嘅，不过唔系话咁常见咁解。 或者外国人咧，咪好中意即系西方传统咧，咪有只杯仔咁样摆只鸡蛋喺上面嘅、可能咧嗰阵时佢哋会一到复活节咧，屋企人又会画下啲图案，然之后俾小朋友食。 哦，咦，用杯仔去到食鸡蛋咧，呢、這个都系我由细到大嘅习惯嚟。 系啊， 系啊，即系有个托咁样放只鸡蛋上面啦，跟住有啲开蛋器噶嘛，咁就攞个开蛋器就放喺个鸡蛋个顶个位置，一个把好似一把铰子，一拉个环咧，跟住个盖就打开嘅，咁、我就有个杯仔咧。去到托住只雞蛋企喺度，俾我做呢個動作。 咁高級嘅， 你首先要煮得嗰只雞蛋係方便食先啦。如果一隻全熟嘅蛋，你烚到全熟，你又冇可能用呢個方法。 係啊，半生熟咯，半生熟 會爛咗。 生得就又唔得啦， 係啊， 要半生熟。 半生熟， 半生熟你又唔可以黐殼喎。 係啊， 好煩。 我自己就中意食嗰個半生熟嘅蛋嘅時候咧，就加啲豉油，係啦、或者就咁食嘅時候就落少少鹽。 半熟蛋呢啲咁樣，如果你咁樣食法就變咗係馬來西亞嗰邊啦， 係啊係啊 咁樣食法啦。 係啊，一係啊， 加啲醬油，即係佢哋唔係豉油，加啲醬油 底啊嘛， 加啲醬油好好食， 好食 好食。 下次煮我食啊， 好簡單嘅啫，係係啊。 嗱，其實咧講開呢個復活蛋咧，其實咧而家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復活節嘅慶祝活動啦，即係好似美國嗰邊咧，我覺得好得意喎，佢。就有一个咧喺海底沉蛋，就真系一只鸡蛋咧喺海底咁样咧，潜落去去揾翻嚟，即系我觉得呢啲哦，其实如果多啲呢啲活动都几开心啊，揾下寻宝，我觉得寻宝呢一样嘢咧系有一个历险嘅心喺度，即系喺度发掘一啲嘢，然之后你发掘到咧、 我就中意头先 Vicky 讲嗰个啲蛋咧收埋喺屋企，然后咧就等小朋友去揾。其实呢个亦都可以延伸到，譬如中意宠物嘅人咧，咁佢都可以做一啲譬如你当嗰个佢零食都系用蛋嘅形式去到包装，跟住就叫佢揾出嚟， 跟住佢就好开心啊，周系咁闻啦，咁样。 小动物啊， 小动物啦、啊。 做咩你当咗佢系缉毒犬咁样？ 我知啦， 好玩噶。 小白，你听日咧翻嚟，听朝翻嚟咧，都摆下啲复活蛋等聪哥翻嚟揾下，究竟边度有复活蛋咧？咁样 个复活蛋入边装羊羹嘅， 系啊， 咁啊要揾啊， 咁啊要闻下边个位最甜， 最甜啊，咁咪唔使揾啦。你睇下边度最多蚁未知咯， 系 冇咁快惹蚁啊嘛， 好快嘅咋，不过呢度直播室应该冇嘅。 系啊，我哋不准饮食啊嘛， 不准饮食， 系啊，唔紧要啦，最紧要开心啊嘛，系咪？ 系啊， 我哋唔会喺呢度啊食嘢饮嘢嘅， 唔会。咁啊，复活节啦，大家都可以谂下有啲咩诶仔或者新嘅游戏，嗱 Vicky 呢个好参考嘅，或者自己谂下有啲咩诶庆祝嘅方法咧，都可以同屋企人过一个呢一个嘅节日啊，咁啊同亲子 享受假期， 享受假期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